先讲下就系呢一个咧，即系最近我哋有啲观察咧，我觉得值得讲嘅，就系呢个嘅大台咧系去中心化，咁咧就令到咧泛民咧即系重夺呢一个社运咧系有挫折，系失败咗，其实系。嗱，咁我哋又睇下咧，嗱，即系泛民咧喺寻日六一六嗰度啦，吓，即系呢个即系唔系六一六啊，寻日嗰六二一咧新鲜滚热辣啦，系咪啊？咁我哋咧又观察到好多嘢喎。首先嚟有讲喺朝头早，你记唔记得张超雄咧？佢就有去到呢一个嘅呢一个现场嗰度啦。咁啊好笑啦。咁咧佢喺下角道嘅时候咧，有已经系有啲示威人士啊占据咗个行车线啦，就去紧咧。就包围呢一个湾仔嘅警察总部嘅，咁期间咧就有啲示威者咧就系围堵个警车啊，吓，即系围住个警车啦。咁啊，张超雄去到咧系即系就话呼吁咧系要放行翻部警车。嗱，咁如果系咁，你包围即系嗰个警察总部做咩咧？系咪先？即系你啲示威者都已经行紧过去包围警察总部，咁佢围堵个警车。咁都系其中一種嘅，即係包圍嘅叫手段啦，係咪？咁你如果你去到係聲援佢嘅，阿張超雄你就冇理由叫人哋去即係放行嘅。同埋咧，你都好戇居有一樣嘢就係、是，你記唔記得佢曾經 suggest 過一樣嘢，就係話叫即係、就是、叫啲人咧放翻即係放俾嗰啲警察出入啊，又係佢提出嘅，係咪？即、就、係、是、你包圍就包圍咧，包圍就梗係圍到就係即係一滴不漏噶啦。点会系仲话放行咧？ 就系想瘫痪佢哋，咁样佢翻唔到工或者放唔到工噶嘛？ 系喂，咁你既然系咁嘅时候，你即系做咩鬼嘢？你仲话要走去系嘛？即系话叫人放行咧？咁啊，俾嗰啲嘅示威人士咧就斥骂为政惯，要求佢离开吓。咁咧就即系示威者咧喺寻日嘅上昼十一点几咧，就系去到政府总部啦，系咪？啊！用雪糕筒啊、垃圾桶啊，咁围住一部警车，咁啊阻止啲警员离开。吓、啊，张超雄到场咧就呼吁示威者咧就放行吓、啊，就话咧不应咧针对个别警员，而现场亦都非常危险。咁啊十几名示威者直斥张超雄系政棍，试图骑劫行动，要求佢离开，又批评佢咧占路嘅时候就冇出现，反问咧吓、啊，即系佢哋围嘅时候你喺边咧？到而家先至去攞彩咁样话，咁其实呢个嘅 comment 都好公允。老实讲，我唔系针对你张超雄依家，而系到最后嗰啲示威者其实都系决定咗系去呢一个嘅即系包围嗰个警总嘅时候，咁其实都系做紧不放行嗰个嘅行动噶啦，系十几个钟嘅长达，系咪啊？ 即 系去到夜晚凌晨三点先至系解散嘅，咁。你即何必去做呢一个嘅丑人呢？系咪啊？即所以有啲嘅人就批评你呢一个嘅张超雄系猪队友啊！吓、啊、咁，即系你仲衰过啲鬼，即系啲鬼都会煽动你去冲噶嘛？你仲衰过啲鬼，你又叫人哋咧即系放行。好老实讲，咁如果系咁啊，就唔使搞噶嗰、那个包围行动， 同平时嘅冇分别嘅。 你可以翻屋企瞓觉，你使乜搞啫？嗰一日系好啦。咁我又讲下大台嗰、那个即系。去中心化有咩好處啊？嗱，我哋今次見到啊，其實六一六同埋係呢一個由六一二開始啊，六一六係遊行，因為係民陣嗰200万人遊行啫。我主要想講觀察到六一二，即係禮拜三上個禮拜三，同埋六二一，即係尋日，即係禮拜五。咁我哋觀察到幾點咧？係關於嗰個大台去中心化咧，嚇，同埋嗰個即係將泛民嗰個大台無效化咧。有優處，當然啦，呢、這個世界永遠都係噶啦，有辣有唔辣。咁我哋將我哋觀察到嘅嘢咧，就講出嚟俾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各位益友咧，亦都可以嗱，如果你有咩意見嘅，關於大台去中心化，你支持定唔支持，都可以打呢個電話號碼81912047 81912047130条线嘅。咁我哋即係睇到大台嗰個嘅去中心化，佢有咩好處咧？嗱，第一就係、是、嗰、那個大台咧係直接虛擬化嘅，你見到係依家咧。嗰、那個泛民，佢當然啦，泛民係不斷咁嘗試去建立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實體嘅大台啦，係咪？即係嗰啲議員喺度揸麥喺度輪麥講嘢啊，即係講緊就算係六一二或者係六二一啊，佢哋都有出現嘅。其實泛民嘅議員係嗱呢點咧，我哋亦都係要即係講翻出嚟嘅，就唔好話人哋冇到係咪？人哋事實上係好多人都有到嘅。咁一陣間我哋嗰個泛民點將錄嗰一段咧就會講到噶啦， 嗰段精彩咧 係啦，即係邊個有嚟邊個冇嚟咧就一目了然。 咁但係咧，呢、這、一個泛民重新建立一個嘅屬於佢哋自己大台呢個嘅，即係有少少，我會形容為奪權啦。嚇、啊，當然可能有啲嘅黃絲未必會咁樣認同，唔緊要啊，呢個字眼上嘅分別啫。即係佢哋嗰一個嘅奪權嘅行動咧，其實失敗嘅。咁即係喺呢個時候，嗰、那個大台其實已經虛擬化咗噶啦。佢變成乜嘢呢？佢變成兩燈，即係嗰個拉、高燈同埋連燈 同埋高燈， 嚇、啊、連結埋嗰個所謂有少少嘅 Baby Kingdom 啦，嗰啲人啦。咁再加埋嗰個手機嘅 Telegram 嗰個 app 啊，嚇，佢係成個大台咧係由實體轉做虛擬。咁嘅情況之下有咩好處呢？就係、是、當嗰個真實嘅大台啦，以往警察就係、是、即係你如果你搞一啲嘅所謂抗爭嘅行動嘅時候，警察當然啦，有大家都明白啦，擒賊先擒王啊嘛。當然係掃蕩咗你嗰個大台，你個實體大台。你當你實體大台冧蕩嘅時候，咁自然啦、啊、就樹倒猢狲散啦，係咪？咁但係當嗰個實體大台變咗虛擬化嘅時候咧、嗯，你點樣嚟到去令到佢散蕩？你係令到佢冇得散蕩，除非你熄咗個網路嘅啫。你即係除非大家全香港斷網嘅啫，或者斷電嘅。如果唔係咧，就佢係冇辦法解散，冇你冇辦法有一個嘅所謂目標咧嚟到去瓦解佢嘅。因為你而家係全部網路啊嘛，一係就 app 啦，一係就網路個討論區啦，高燈連燈，你冇理由叫人熄燈啊，係咪先？因為你即係所以嚟到講，當警察嚟到去掃蕩個大台嘅時候，我哋見到六一二其實佢哋有掃蕩噶，泛民嗰大台冇曬人啦，係咪？即係六一二衝擊嘅時候係咪啊？係咪斷咗啊？咦，係咪斷咗少少啊？ 哦 ，OK，OK。 刚才断咗系咪啊？有少少断咗系咪啊？ 有少少头先收唔太到 啊。收唔到，好啦，咁我哋继续啦吓，好嘛？ 有 OK 嘅，有。 我刚才就话咧，嗰、那个大台啊，喺呢一个嘅六一二嘅时候，我哋观察到，即系上个礼拜三，佢哋其实系已经系冲击嘅时候咧，咁、那个大台已经系散咗，又冇人讲嘢噶啦。但系个运动冇散到、哦，系咪啊？个运动依然系持续去到夜晚、哦。去到夜晚的時候，其實那個民陣的大台或者泛民的大台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是那個運動依然是井然有序地去運作的時候，那你可以觀察得到，其實那個大台虛擬法就是令到呢，當那個實體大台倒塌之後呢，變成群龍無首的情況就不會出現，因為它現在這個運動所謂大台去中心化本身已經是群龍無首了，就算所以現在就算民陣或者泛民那個大台倒下來的時候呢，都不會直接導致那個運動的失敗。嗱、啊，這個就是第一點，那個最重要的這樣東西是、啊、就是那個大台的虛擬化。第二樣東西就是當那個大台虛擬化了的時候呢，因為你通過連燈高燈、啊、或者那些 APP 嘛，即是那個 Telegram 嘛， Telegram 你令到呢那個所謂 information cost 那個的資訊流通的成本呢是更加之低的、啊、你令到亦都是促進了那個傳播信息的速度，這個很重要。以往我們去遊行、去示威、去集會的時候，往往是需要通過大台去提供的資訊是給到我們的，那個資訊其實是一定有 time lag， 是有滯後的，這個大家都明白了，是不是？因為他又要做很多的 verification， 要做一個核實的工作、啊、或者他們本身呢有很多事猶豫不決、啊、他們背後有一班人來到去、就是、做決策、啊、一定慢一點的。但是當現在那個大台去中心化之後，每一個的參與者是可以直接將他們那個文字的訊息，將他們的圖像，或者是將他們的影片直接是 upload 到去那個連登高登，或者是通過 Telegram 來到去發放，這一樣東西已經、啊、是超越了那個、就是、所謂傳統大台那一個的傳播模式的了。以往是由上而下的，現在大家是對等互動的這個關係，整個關係是不同了，以往是上而下啦，傳播方法是不是？ 以往他們真的要建一個大台出來揸咪，要向群眾宣佈一些資訊才知道的。 是的，現在我們不需要等大台的通知，直接你看到有什麼，除非他 P 圖而已，如果不是你只要多過一個人去提供那個資訊都是那樣東西的時候，其實大家看到那樣東西就是真的嘛，你明白嗎？所以呢，這一樣東西是比起以前呢，那個傳播訊息的速度是快很多倍的，你不需要通過個大台了嘛，已經是，是不是？你不需要報料給大台再由大台發放嘛，這個大家互通的消息，互聯的消息嘛。其實這樣東西真的一早應該是這樣啦，是不是？發展到現在 4G 的時代，是不是差不多 5G 都來臨了、啊、2019年了、啊、 咁其实呢样嘢我哋都非常欣慰吓。第三点就系变咗一样嘢，叫地域无界限啊，真系做到。嗱，以往泛民或者民阵经常强调一样嘢，就叫遍地开花嘛，系咪？ 系。 今次咧，反而嗰个大台去中心化之后咧，就真系遍地开花啦。点解我咁讲呢？以往当有一个实体嘅大台喺度嚟做嗌咪啊、轮咪啊时候咧，或者唱歌嘅时候咧。咁當然啊，群眾就係牢牢咁樣嚟到包圍住嗰個嘅實體嘅大台嚟到去聽嘢啦，係咪？或者係進行佢個集會啦。但係當而家嗰個大台去中心化啦，你反而係令到點樣叫地域無界限呢？你從621嗰個嘅不合作運動，你係可以睇到，你見到嗰啲嘅示威者係可以一方面有一班人去圍咗嗰個嘅，即係佢又去咗佔領下角度啦，先頭係咪？有一啲咧就去咗呢一個嘅警察總部嗰度包圍啦。另外有一班，你記唔記得佢去咗呢一個灣仔嘅稅務大樓嗰度去做啊？呢一個咪正正就係地域無界限咯。當佢哋喺有人啊去進行一個嘅，我唔夠膽講話號召啊咩，總之有人提出一啲嘅叫做 idea 啦，英文叫做嚇，或者即一啲嘅叫做橋段， 有啲意見啦， 有啲意見啦，係或者係啦。咁佢提出一啲意見嘅時候。咁如果有人去接受嘅，咁佢就自動波去噶啦。咁就變咗咧，唔需要你通過一個大台。你因為如果通過大台咧，你永遠都係嗰個大台嗰度噶啦，係咪先？如果有個實體大台，我講緊，咁你一定係喺煲底啦，唔使講噶啦。如果有個實體大台喺煲底，咁啲人咪永遠都喺煲底咯，佢唔會喺其他地方噶嘛，嚇。咁依家就反而真真正正做到遍地開花。嗱，呢樣嘢就好緊要啦，地域無界限。咁就第四點就係你嗰個運動咧又無期限嘅，運動冇期限。嗱，呢一樣嘢緊要啦，係咪啊？点解呢？因为以往如果你有个实体大台喺度嘅时候，我哋经历过好多次啦。2012年，你见到反国教嘅运动，去到投票之前嘅星期日就投票，星期六嘅嗰一晚就突然之间宣布散水啊嘛，解散啦，一夜消兵啦。嗰次就系叫做所谓咁，以往亦都有好多次咧，就系无啦啦系宣布解散嘅，由嗰个实体大台去做。嗱，而家冇咗个实体大台，当大台去中心化之后咧。就變咗有一個召集嘅時間啦，當然係佢，因為佢哋嗰啲網友自行，即係嗰啲網路嘅人士，咁佢自行啊嚟到去即係研判咗嗱，佢哋咧就係negotiate咗一個嘅大家都有共識嘅一個時間啦。即係比如話佢上一琴日就係6月21日嘅7点啦，係咪？上晝7点啦。咁但係佢冇定立一個嘅解散嘅時間嘅喎，咁就由嗰個參加者自行去決定啦。你明唔明啊？咁佢中意几时去选择去走噶？咁佢咪去走咯？呢个系由交翻俾嗰个参加者自己去作一个决定，佢要走就走，留就留，而唔再系由一个嘅实体嘅大台去作一个嘅 order， 去作一个凌驾性嘅建议，话叫你走就走。嗱，呢一样嘢系比以前咧系进步咗好多嘅。呢样嘢系呢个叫做运动冇期限，地域有无界限。好啦，嗱，我哋观察到仲有一样嘢就系。即系呢一样嘢都系 last but not least 就系我哋暂时观察到咧，呢一样嘢好紧要就系叫群龙无首。群龙无首点解紧要呢？当然佢有辣有唔辣嘅，嗱唔辣嗰啲我哋一啱先讲，依家讲咗系佢好处先。佢群龙无首令到咧每一个参加示威集会嘅人士嗰个权力系均等啊！呢样嘢系以前从来都未有过噶，你明唔明啊？点解我话佢个权力系均等呢？以前有一班人系比其他人更加之公平。因为那班人是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就是所谓的大台或者那个筹委会或者民阵的执委、常委那些这人，或者他泛民的议员、助理，那班人是所谓掌控了大台的权力的那些人呢，是比一般的群众是更加平等的，因为他们掌握了比较多的权力在掌控整个运动的发展方面。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群龙无首那个参加者那个机会，即是那个权力均等呢？因为他们是能够直接呢是在那个的高登啊、连登啊、Telegram 啊那里，他发表他自己的意见，甚至乎是有一些投票出现的，是不是？那么每一个人是可以有一个均等的参与的程度的，是不是？就他是每一个人都是同时之间参与的决策的。当然这个有辣有不辣的，我现在讲了好的方面先，就是不需要呢是有一些的凌驾性的东西出现了。咁咧，呢個咧就可以避免到咧，俾個別嘅政客咧係好容易操控成個運動嗰個機會嚇。呢一樣嘢係可以避免到嘅。今次我哋見到啦，612同埋621都見到啦，呢一個嘅現象係咪啊？咁亦都係有更多咧具有策，即係最具有創意嘅一啲嘅所謂策略咧，係出現咗喺個社會當中嘅，係咪啊？即係比如話係一啲不合作運動啊，咁 當然啦，嗰啲人參與嘅人有幾多，我哋就係有待觀察。但係比起以前大台話俾你聽，你坐就坐，企就企，唱歌就唱歌，嗌口號就嗌口號。嗱，以往咧係上而下嗰種嘅，即係好傳統嘅方式嘅。嗱，我唔係批評嘅嚇， 指令式嚟嘅，其實以往係。 我只係講出嗰個分別。嗱，你如果係黃粉深黃嗰啲咧，你唔好介意。我唔係批評你哋以往嗰啲嘢，我只不過講出嗰個嘅優點啫嚇。希望你哋平心靜氣去聽 ，OK？ 咁依家咧，你變咗有更多有策，即係有創意嘅策略出現嘅時候咧，咁只要有一班人係認同呢一個嘅策略嘅時候，咁佢哋就會去做。如果唔認同嘅，佢自然喺個空氣當中係消散，就係咁簡單。咁就唔再係以往啊，那個大台叫你講乜你就做乜，呢樣嘢係好大嘅分別嘅係。咁另外我哋當然啦，我哋頭先講話有辣有唔辣，咁你話有咩唔辣呢？嚇、啊？咁第一點當然我哋觀察到啦，就係呢個六二一尋日最新鮮熱辣嘅就係，即係你話搞個投票咧，其實好搞笑嘅。當然我哋睇得到啦。歐樂軒同埋黃之鋒先後啊，即係先係黃之鋒喺十一點零鐘嘅時候講啦，歐樂軒就喺凌晨嘅十二點左右咧，就喺現場搞咗個投票，就話決定係即係解散啦，定係繼續噶嘛，係咪啊？繼續留守啊嘛。係 係。 咁但係我見到好似 Telegram 嗰度又有一個咁樣嘅投票嘅喎嚇，或者係喺網路嗰度有一啲咁嘅投票。咁其實呢個咧，我覺得唔係咁公平嘅，因為咧，我覺得在場人士佢哋嗰個嘅行動。是決定去或留呢，是應該交回由在場人士的投票的。那你那裡萬多人投票，我又覺得有些人根本是在家裡看直播的，那他怎可以啊，即是喂，你在家裡看直播而已嘛，關你什麼事，你又不是在場，即是你不可以，你是在家的人去決定在場人士的行動是去是留的嘛，你應該將個決定權交回給參與者，否則的話呢，喂，你那些是乜人都唔知噶嘛，始終嚟講嗰個即係嗰個所謂群眾基礎係，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入嗰啲 Telegram group 投票噶嘛。 咁你喂你變咗係人都可以入嗰啲 group 投票嘅時候，咁你點知個即係你應該將嗰個決定權交翻俾在場嘅抗爭者、示威者，你哋去決定，就唔係喺屋企睇緊直播。你都唔知啊，因為你如果你哋如果去得多嗰啲，即係你比如話去遊行咁先算啦，你都知道啦，嗰啲信號都唔係收得好清楚噶嘛，大佬。即係在場嘅人士有嗰個佔嗰個比啊，嗰、那個 proportion 到底係佔投票嗰度有幾多咧？我係有存疑噶嚇。你萬幾人咁多，係咪萬幾人全部都喺在場嘅人去投票咧？ 其實信號真係收得好差嘅，如果你在場嘅。 係啊，你如果你喺現場，你就係去遊行都知啦，係咪啊？根本上係收唔到信號乜滯嘅，咁你就係又去投票。我覺得在場嗰班人唔係幾投得到票嚇，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你可以見得到咧。有嗱，我哋头先讲个群龙无首啦，都有辣有唔辣，唔辣嘅地方就系、是、佢有部分嘅行动咧，系有一啲嘅所谓碎片化或者零散化嘅现象出现嘅。嗱，比如话你喺嗰啲港铁嗰度阻挠嗰个嘅，即系有啲人系咁讲啦，唔系我讲嘅吓，有啲人就话喺港铁嗰度即系阻碍嗰个行车啊，或者各样啊，或者咁急救啊等等。嗱，呢啲系好零散化嘅，或者好碎片化嘅行动出现。咁嗱，當然有辣有唔辣，唔辣嘅地方就喺呢度啦。咁你如果係太過 loose 太過鬆散嘅時候，或者小貓三四隻嘅時候，如果你俾人斷正，咁你係會好大鑊嘅，比較大鑊啲啦，係咪？亦都比較容易係俾人察覺到啦。呢啲咁嘅行動係嚇，當然我哋又嗱，我哋再三提醒啦，我哋開得呢個台就不能夠鼓吹咧違法行為，我哋一定係反對違法行為嘅。呢樣大家希望咧，你個益友理解就理解啦，唔理解你可以繼續鬧我嘅嚇。我冇得講話我去咩噶？呢一樣嘢係即係希望大家明白，因為呢一個係有好多人睇嘅節目嚟嘅嚇嚇，你明白啦，係、你明嘅明白，就冇辦法啦。咁第三點嘅時候，當然你話依家去大即係大台去中心化，其實係啱嘅，因為你係去咗泛民同埋民陣嘅中心化啊嘛。但係你又要即係大家有觀察啦，到底呢一個嘅所謂連登拉登或者係連登高登啊，或者係呢一個嘅 Telegram 啊？咁佢會唔會又變翻有一種嘅中心化傾向？當然，因為我哋未睇到，我哋只不過係提出有可能會有呢啲機會啫。 係， 咁都係有辣有唔辣嘅。咁當然呢個我哋未觀察到嘅，我哋只不過提出有一個咁樣嘅可能性啫。咁大家呢啲係可以觀察一下。咁我哋目前睇到咧，就係即係你嗰個好處同壞處，大台去中心化。咁但係始終嚟講，六一二同埋六二一呢兩次我哋觀察到，其實大台去中心化。 係當然有好多個壞好多啦，係咪？即係好處多於壞處好多，係嘛？即係呢一樣嘢係，否則嘅話咧，就一早係基本上係搞唔起嘅任何嘢都係咪啊？當然有一樣嘢我都覺得係有質疑㗎，係你比如話嗰、那個。大台去中心化之後，竟然間係叫人朝頭早七點鐘去集合啊！咁呢啲都有，即係點講咧？有我都明白嘅，因為佢哋本身係想係 阻住人哋 阻住去翻工啊，各樣啊，因為呢個叫不合作運動嘛。但係人咧，尋日已經係宣布咗即係話總部嗰度唔辦公啦嘛，係咪嚇？ 係係。 咁就當然啦，佢嗰啲我又理解嘅。因為他不能夠朝令夕改的、那個、行動時間是不是、啊、那我明白因為他一早定了七點鐘是、啊、但是我們又觀察到七點鐘其實那個時候其實都很少人看直播知道是不是那當然就是大家晚上睡醒的時候就會開始出去 差不多去到十點十一點才開始 就開始很多人是的那我去到夜晚的時候更多的即上班族、放工了那又會去到現場那裡聲援那這個也是大家見得到、那個、觀察得到的情況來的、啊有很多人其實收工咧先至去嘅，嚇咁呢樣呢個事實嚟嘅。夜晚係最多人嘅，嚇、啊，即係嗰、那個過咗落班時間之後係最多人嘅，呢、這個係事實嚟嘅嚇。咁 所以就係、是、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觀察得到嘅大台去中心化嗰個嘅優劣嚇。咁 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嘅，亦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81912047。81912047是有130條線的嚇， 係 咁喺度咧又多謝好多益友咧有開呢一個嘅 super chat 喎，多謝曬 super chat 係 Cody Wong 嚇，多謝呢位益友嚇， 多謝多謝， 多謝陳伯阿 Fat Duck 多謝曬， 多 謝 多謝多謝， 哇好勁喎佢呢個嘅 好犀利， 係好 super 喎嚇，多謝曬， 好 super 多謝曬， 仲有 April Choi April 多謝你 ，Marco 喂多謝 Marco thank you 嚇。做做烏興王陳 ，I love you all， 多謝曬。 係 ，I love you too。 係 ，Y Ching Liang， 多謝曬 ，Jack Liu， 仲有咧就係、是、我碌翻上係啊 ，Y Ching Long，Tommy Chi，Alan Kong 嚇、啊，仲有咧就係、是、Lau Michael Lau 嚇、啊、，April Choi，Ken Zhang 嚇、啊、，OK， 多謝曬，多謝曬嚇 ，Thank you。Hey So Yun 嚇、啊，多謝曬 ，Moon Vivian，Congrats， 多謝。Ben New Bib。啊、多謝多謝嚇，咁、啊、就係、是、多謝曬各位益友嘅支持，仲有 Simon Chan 嚇、啊，多謝嚇、啊，我哋一路安章，多謝多謝，好啦，咁我哋咧就跟住落嚟咧，就係、是、再睇下下一個嗰個嘅題目啦嚇，咁、 啊、 我哋講咩咧嚇 ？OK， 喂，咁、 啊、 我哋似乎轉咗過嚟都唔少益友聽到喎，二千幾， 我哋都超過二千， 係啊，嗱，喂，大家各位有記得幫手訂閱訂閱訂閱，呢一、這個係我哋。高清本土台的频道，多谢大家益友支持。 多谢大家，系 啊， 新台 开张。你使唔使宣布一下我哋嗰个订阅人数啊？有几多少个益友订阅咗啊？ 而家我即刻更新一下先。 吓、啊，你更新一下睇睇吓。 哇，已经5587位订阅者啦。 系、啊、喂，唔够、啊，我哋要多啲益友去订阅先得、啊。 我哋要10000。 嗱，我哋10000。嗱，我讲啊，嗱，唔系开期票，我哋呢个事实嚟噶。當我哋咧有10000個益友去訂閱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啲外景嘅節目去大家睇嘅，即係帶俾大家嘅。咁呢啲嘅外景節目就係我唔話俾你聽係咩字啦，係咪？ 我哋都今日都探索咗一啲， 都探索咗㗎嚇。咁我哋咧就係會賣個關子啦。咁希望大家幫手訂閱，仲有撳響個鐘仔啊！記得我哋依家響鐘嗰個嘅百分比係得30%嘅啫。你記得撳響個鐘仔。響個鐘咧，你有直播同埋重温咧，你先至會知道嘅，先至有嗰個推播 notification 嘅嚇。 係。 咁啊，仲有記得係將我哋嘅節目，如果你係青年嘅朋友，希望你將你嘅我哋嘅節目，你幫你嘅家長去 subscribe 咗佢。如果你係呢一個嘅年長一啲嘅朋友，希望咧你幫你嘅仔女或者幫你嘅孫仔孫女都去 subscribe 咗我哋嘅節目，係有益嘅，有益身心， 有益有益身心嘅頻道， 冇錯啦。OK。好啦，咁我哋咧就系呢一个嘅讲讲第二个题目啦，系咪啊？ 啊，好啊。 咁咧我哋睇，咁咧我哋睇到咧，即系我哋又观察到一样嘢，就系即系呢一个嘅69又好，612、616都好，其实都有佢嗰个所谓历史嘅偶然性喺度嘅。咁我点解咁讲咧？就係、是、即係呢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個所謂好 inconvenient truth 啦。可能有啲心黃嗰啲嘅人士咧，就未必係啱聽嘅。但係呢個亦都係客觀嘅事實，就係、 當我哋睇到有一啲人咧，佢係即係不能夠參與呢一個嘅運動嘅時候咧，即係佢其實係被判咗監獄啦嚇。當然係我哋又唔係話即係黑心或者乜嘢，但係我哋睇到咧，比如話阿戴耀廷教授啊、陳建文啊、平時嗰大台咪手啊、邵家臻啊，或者係阿黃之峰啊、之峰哥啦，係咪啊？仲有呢一個嘅阿村長黃浩明啦、大將軍入吳文遠啦。同埋呢個九策長就係阿郭兆傑啦，咁即係喺呢一個嘅同時之間咧，都係被拘禁嘅嚇。喺咁嘅時刻之下咧，就係、是、其實係即係出現咗呢一個六一二啦、六九、六一二同埋六一六呢三次嘅即係行動啦，係咪？ 係。 當然六二一其實阿黃之峰就放咗出嚟嘅，不過咧佢去到現場嘅時候咧，你又其實見得到咧。佢係可能係有少少不接地氣， 未習慣 到咧，就係嗰個大台已經去中心化。當佢喺尋晚六月二十一號晚上嘅十一點幾嘅時候，佢喺警察總部外邊去嘗試去掀起一次嘅所謂嘅投票，係即係話解散啦，或者係繼續留守嘅時候咧，佢都會俾人嚇嘅。咁呢一個我諗佢都始料不及。咁樣去食檸檬法，因為我諗佢係未習慣啊，嗰、那個大台去中心化嗰樣嘢係。 係。 咁我諗佢可能慢慢都會習慣啦。咁 佢個聲勢係已經好明顯係同以前係好唔同嘅啦，佢出翻嚟。 有兩個嘅層次咯，其實係變咗係。 係。 咁當然啦，因為今次係大台去中心化嘛，如果你有翻個大台嘅話，佢個聲勢仍在嘅，我就覺得。 嗯。 啊、我哋不能夠咁武斷就話啊，佢已經聲勢不復存在。 暫時 我不同意 嘅。咁睇尋日嗰個聲勢咯，係。 我不同意嘅，如果你完全話佢聲勢不復存在，但係喺大台去中心化之後咧，嚇咁佢事實上係嗰個聲勢係有少少不如前嘅， 係 咁、啊。但我相信，如果係比如話泛民又搭翻個大台咧，佢依然在嘅嗰、那個聲勢啊，或者影響力係。咁、你見到二零一四年嘅時候，其實嗰個九二八啊，咁啊一樣係有一班人俾人被捕之後，就係、是、出現咗嗰個嘅，即係引發到嗰個群眾嘅自發佔領，你記唔記得啊？朝头早嘅时候，有一班嘅学生，即系前学民同埋呢一个前学联嘅成员就被捕啦，系咪啊？ 系 吓喺嗰个所谓公民广场嗰度吓，即系政府总部嘅前地嗰度吓，嗰、那个被捕啦，拉咗咯。咁然之后咧，甚至乎去到上昼九月二十八号嘅上昼，连阿兴姐啊、何俊仁啊、杨森啊，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做边个啊？系啦，呢一班人咧，咁就都系俾人哋拉咗啦，俾警察被捕啦，系咪啊？吓，俾警察拘捕啦。喺咁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引发咗一个咩咧？就系嗰个大台嗰个嘅真空啊，吓。 嗯， 你系观察到嘅九二八，其实都系大台真空之后，因为佢晏昼仲未保释出嚟噶嘛，佢夜晚先出嚟啫嘛，有啲人系吓。 系系。 咁嘅时候，大台真空晏昼咧就出现咗嗰个嘅占领嗰个行动嘅， 市民自发性嘅， 自发嘅。咁你變咗，其實今次你都觀察到噶，即係有班友同時不能出席嘅時候，咁你知，尤其係郭兆傑啊、邵家臻啊呢啲，因為咧呢啲咁嘅村長啊、大將軍呢班人咧，又係一個嘅，即係佢係一個 hindrance 就係因為障礙物啊，佢係阻礙緊嗰個和理非同埋勇武派之間嗰個嘅合流嘅呢班人，其實係某程度上嚇。咁、當呢班人全部不復存在啦。嚇、那個大台又去中心化啦，又真空啦，即係呢班搞唔到啊，搞唔到個大台出嚟啊！咁嘅時候你咪見到，所以我就話呢一啲嘅行動，我哋觀察到有佢個歷史嘅偶然性咯，係咪啊？呢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大家都見到嘅，係好緊要嘅呢樣嘢係，係咪啊？即係如果你有翻個大台喺度，基本上又唔使搞。咁另外我哋又睇一下，即係嗰個嘅郭兆傑同埋嚴敏華咧，我哋又關注一下佢啦，趁呢個 最新情況， 有最新消息係咩事咧？咁即係舊年啊，阿郭嚴啊兩人咧就係即係喺日本嗰個靖國即係放火啦、縱火啦，係咪嚇燒嘢啦？咁咧就佢嘅代表律師咧就話，即係預料咧最快咧今年嘅九月或者十月咧先至會宣判嘅嚇。咁、我會盡量爭取咧嚇幫兩個人咧係搞到無罪釋放嚇。咁、咧但係咧呢一個嘅郭兆傑咧就話嚇。即係佢有好多意見啦，係嘛？佢批評日本警方咧，就以侵入建築物罪名去檢控佢咧，又話唔正確嚇。佢話咧，零九年嘅時候咧，台灣立委高金素梅咧，亦都曾經率眾去靖國抗議， 更加咧係衝擊日本警方規模比佢哋大1000倍、10000倍。但係咧，最終咧就俾日本警察咧都冇起訴。咁你因為嗰陣時，即係你都知道日本同台灣嘅關係比較好噶啦，係咪？ 係係。 嚇！咁你依家日本同特區政府嘅關係又麻麻啦，係嘛？咁你想點咧？係咪啊？咁佢好笑啦，佢話咧，郭兆傑就話佢被捕咧就係源於日本政府同埋自民黨想報仇啊。用佢嚟威嚇其他人咧，如果對日本政府作出抗議咧，日本會嚴厲地報復。因為我覺得唔係，因為你喺嗰度放火啫。因為嗰度咧其實係一個嘅歷史嘅古蹟嚟嘅，本身都係本身 一個好嚴肅嘅地方嚟嘅，其實 係本身係過百年歷史嘅一個嘅歷史建築物。你真係放火，而且佢係一個木構建築，係可以燒曬嘅。咁你又忽略咗個嚴重性。高金素梅，我相信佢抗議人數可能多過你好多倍，但我相信高金素梅女士。佢係冇搞呢一個放火或者縱火或者燒神主牌嚇、啊，即係希望佢自己都會反省啊！郭兆傑係嘛？郭兆傑又話對日本政府咧唔俾佢保釋咧感到非常憤怒嚇、啊，就認為日本政府好無恥，斥責咧日本政警方咧對佢嘅對待不平等、判斷錯誤，促請裁判所咧立即停止審判並對佢作出無罪嘅判決。咁如果停止審判又點判你無罪咧？係咪？即係我諗日本都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嚟嘅嚇，即係你郭兆傑應該係即係等候審訊啦，係咪？人哋又唔會屈你嘅，有曬片段係咪啊？咁你老實講，你咁你係去即係點火嘛？係嘛？去人哋木構建築嗰度， 的確 係 燒著咗噶嘛？那個神主牌，佢嗰個道具， 我人哋點知你會唔會好似嗰個火燒金國寺咁噶？係咪先啊？點都唔知做乜人，點知你做乜咧？燒嘢點火，人哋總之又見到你又點火。你嗌啲口号全部华语嚟嘅，你全部写华文华语，你即系嗌乜啫？系咪先？好啦，咁啊呢一个嘅即系呢个代表律师咧吓、啊，就系、是、即系盘问呢个靖国神社代表嘅时候质疑咧吓，呢、啊、一、這个嘅啊传媒就可以入去拍摄吓，咁啊即系点解佢哋又唔得咧？咁样即系呢啲嘢咧，即系其实嚟到讲就系、是，唉，你即系。咁你都啱嘅，因為呢個就是法治社會，都係會俾你辯解機會嘅。老實講，係嘛嚇？咁、啊、你咪去協助呢一個嘅調查咯，係嘛？即係老實講，人哋呢個就係神道教嗰個宗教設施嚟嘅。你係走去人哋嗰度，係嘛？即係你可以不滿佢啦，當然嚇、啊。你咪以一個，你咪其實可以去總統府嗰度抗議都得㗎嚇。即係嗰個唔係總統府，嗰、那個叫做首相府啦，係咪啊？ 係。 你點解要去人哋嗰木構建築、歷史建築、宗教建築嗰度抗議咧？係咪？ 好詐忌嘅呢啲嘢，其實喺呢啲地方嗰度有啲火種出現，可能會突然間出現下一個好似火燒本能寺咁樣，都唔出奇 㗎。唔知搞乜係嘛？即係好老實講，你搞呢啲咁樣嘅嘢，喂你當然啦，係嘛？香港有啲嘅即係可能係中國有啲宗教就係中意燒衣啊、燒香咁樣，你邊可以燒嗰個神主牌？人哋唔燒噶嘛，大佬啊，系咪啊？ 系日本都冇用， 唔興燒呢啲嘢噶嚇，最多燒下香嘅啫咁樣。你搞到咁大型嘅縱火咧，咁我覺得人哋咁樣拘禁你咁耐，係有佢嘅原因嘅嚇，係有佢嘅原因嘅嚇。咁啊祖祖烏，你或者可以讀下我哋嘅 super chat， 或者係睇下益友嘅留言，因為我有啲嘢要斟一斟先嚇。 哦，好啊， 我倒咗啲嘢。 咁啊，睇下啲益友嘅留言先啊。頭先 Danny Wong 就 super chat 咗，哎 thank you， 多謝你。咁啊，睇下啲留言先啦。咁咧有啊啲有留言就話火燒寺院，係啊，其實真係會有呢一個可能性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當時如果日本警方係拘捕佢咧，其實都係合理嘅，因為佢真係唔知道你嗰個目的係乜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唔好話你自己冇罪咯，我覺得。呢啲系我意見啦，系嘛？自焚一定冇問題啦，我哋唔鼓吹呢啲嘅。巴黎聖母院都係俾火燒，咁呢一個我哋就即係暫時好似未個證據就唔算太確鑿嘅。巴黎聖母院好似就我聽到嘅消息就係好似話有一班建築工人好似唔知係咪食煙，跟住掉咗煙頭，跟住唔知就好似引咗起火咁。嗱，呢個唔確實啊，不過都真係嘅，好容易一個火種咧就可以搞到成個歷史古蹟啊、建築啊都可以燒毀嘅，咁所以都係有啲危險嘅。 咁有益友就話日本刑事係 99.99% 入罪率，呢、這、一個有冇一個實係咪一個實質嘅一個數據嚟㗎？因為我都唔係好清楚呢個嘅話。誒有益友贊我，尋日難民支付張圖，我覺得係多謝你啊！係 嘛， 謝謝 我有睇我哋 Facebook 嘅喎，佢哋都係多謝曬。係 多謝你。 O K 嚇， 嚟又講。 咁即係所以。你想想啊，郭兆杰和嚴敏華這些這樣的行為，當然我們就 不鼓吹的了，老實說是不是，因為你這些是始終是犯罪的事，何況你去到外國那裡做這些事是不對的。你想你要知道政治當中也有宗教，也有那個歷史文化的傳承這件事，那你不同意他拜即是參拜這個甲級戰犯，你可以有其他的宣泄的途徑或者抗議的方法， 或者是和平的示威咯。 喂，你平時都經常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啦，是不是啊郭兆杰？怎會你去到人家的國家的時候你突然之間暴力起來啊？你說你縱火就暴力啊，你說啊。喂，香港這麼多次都沒有啦，69、612、616是不是，621都沒有點火啊，是不是，是不是都沒有點火啊，是不是啊 很和平的，其實 很和平啊，或者嗰個有一個點咗火就好快俾人救熄咗啦，嗰個係可能唔小心着火啫，嗰啲係咪啊？咁我唔知啦。咁但係總之咧，基本上係冇點火呢啲咁嘅行動嘅。咁啊，希望啊郭兆傑你自己，既然你係和李飛個九策長嘅時候，你自己點樣去到外國？點解去到外國就可以違反曬呢啲你自己一路以嚟所倡議嘅一啲嘅標準咧，抗爭嘅標準咧，係咪啊？希望佢都會反省一下啦呢一樣嘢。OK 嚇。 O、okay, K， 好啦，咁你跟住咧又可以，咁你跟住咧又可以讲下呢个民阵咯，系咪啊？ 系。 咁民阵咧，老实讲，我哋呢排咧就观察到民阵咧有即系少少进退失据。点解我哋咁讲咧？因为咧你民阵嘅时候，大家知道6月16号就有一个嘅200万人嘅大游行啦，上个礼拜日啦，系咪？ 系。 咁去到6月17号，200万吓加一人啦，吓200001人啦。 系。 咁你6/17嘅时候咧？就本身咧呢一個嘅民陣啊，就話係發動呢一個嘅三罷噶嘛，記唔記得啊？ 記得記得。 六一七本身係話6/16咧就係呢一個嘅大遊行，6/17就係話搞三罷係民陣嘅 ，OK 就話要包圍立法會嘅。 一早已經講咗 嘅，一早 已經 係兩個嘅活動係擺埋一齊嚟宣一拼宣傳嘅。總之6/16就遊行，6/17就三罷包圍立法會 ，OK 咁好啦。到政府話要暫緩呢一個嘅修例嘅時候咧，咁即係禮拜一就不開會啦，係咪？咁竟然間民陣又以呢一個嘅立法會周一咧係唔再即係審議呢個法例咧，作為一個藉口，就話咧要呢一個取消呢一個三罷啦，係又罷，即係由罷變唔罷咯。好啦，當佢又話唔罷嘅時候，就俾人哋即係孖聲四起啦，係咪？嗰啲我唔忍受啦，炒蝦拆蟹乜都齊啦，係咪啊？喺個網路嗰度、嗯。好啦，當你俾人炒冧上下嘅時候咧，哦，俾人鬧到一嚿雲啦。佢哋咧竟然之間又即係又變咗另一個，即係你朝秦暮楚、朝三暮四，你俾人嘅感覺真係好唔穩陣。你俾人鬧多兩鬧，又話支持其他嘅民間團體咧去發動三罷。又話會幫嗰啲咁嘅民間團體去宣傳，即係咧你俾人感覺到你民陣就係好賴貓啊，即係好似輸打贏要咁，同埋好不負責任。你如果你孭飛嘅，你民陣孭飛嘅，即係你嗰三罷，咁你因為你要負責任啦，係咪嚇？同埋你申請咗不反對通知書噶嘛，係咪啊？ 係。 咁你又唔孭飛又唔搞，唔搞嘅時候就變咗咧6/17咧就由其他民間團體去孭飛喎。咁你有冇即係？你俾人感覺就係你有冇腰骨噶？你應該擔當翻呢一個嘅重任啊，係咪啊？即係你又唔搞，好啦，到六一七嘅時候， 其實係因為有另一班民間團體去搞，咁、所以民陣可能先會咁樣出嚟話啊，我哋會支持佢哋，但係佢哋係冇諗過話啊，佢哋因為一早已經話要搞三罷噶嘛，佢哋冇諗過係有一班人咧，可能提早一個禮拜已經向公司 啊 或者向學校請假噶嘛， 嚇。 是啊，他们没有想过这件事的。 即是你想想喂，你完全呢是没有想过市民的感受。喂，人家一早 plan 定说礼拜一射波又好请假又好。人家这些早提早讲，因为你一早宣传嘛，你不是朝戒板晚，即是朝种树晚戒板的嘛。你一早一个礼拜之前已经讲定是620，即是你一个的616是游行，617就是三把嘛。好啦， 咁嘅時候，去到六一七，你見到就係得翻小貓幾隻啦，即係唔多人啦，唔好講小貓三四隻啦，即係總之人數就為數不多啦，係咪啊？ 係， 即係你哋係進退失據咯。好啦，早幾日你民陣又宣布咗七一遊行咧，就會你係你哋下一波嘅行動，因為咧就係、即係佢哋搬出各種各樣嘅原因啦，係咪啊？就可能呢排就大家出得嚟比較多啊，或者係要返回社區，你最中意就係用返回社區呢一個嘅藉口。社區已經有好多嘅區議員同埋社區主任，你哋泛民嘅區議員同埋社區主任喺度播緊嗰啲警察嗰啲嘅即係打人嗰啲片段噶啦，仲返回咩社區啊？社區本身已經有人做緊嘢啦，仲返回社區係咪啊？你民陣不嬲要企喺前線噶嘛，係咪？你返回社區有社區有社區做。你有你做是吧，你不可以返回社区作为一个藉口，就你变了不搞。否则你民阵得两个功能。第一就是筹款，第二就是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你没有其他功能了。是不是啊？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要给你去搞？为什么要由你民阵去负责这些东西？为什么要由你多文尼？要由 你去收那些筹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即係如果你嗰個功能係得翻兩個嘅時候，得翻籌款同埋得翻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時候，邊個搞都得啦。你完成歷史任務啦，已經係咪啊？ 係。 喂，大佬，你搞呢一樣嘢，你有籌款噶嘛？你係咪應該擔當更加之多嘅責任咧？嗱，呢樣嘢就係我嗰個質疑啫。你可以唔同意嚇。好啦，你又宣布七一遊行係下一波嘅行動嚇，藉口就係要返回社區各樣。搞搞下你俾人嗱又孖声四起啦，同样啦，系咪？一俾人哋讲到啲，我唔想讲粗口。即系你一讲到话，哇，等两个礼拜嘅时候，喂，嗰啲人自然会不满你嘅，系咪？将个矛头指向你民阵嘅。咁啊，当然啲人系咁闹，系咁闹，闹闹下嘅时候，你又话咧要即系找紧呢个 G20 嗰个峰会之前咧，你依家又话626咧，又喺爱丁堡广场嗰度搞集会啦。即系你俾人感觉就系、是，即系我唔系话反对你搞集会，而系。你俾人感觉即系你好唔稳阵，喂，你好似俾人闹两闹又改，闹闹又改，你自己都冇啊，你自己进退失据嘅，进退维谷，你唔知点搞嘅，依家系，即系你应该要唔好咁样举棋不定，系咪啊？你决定咗个嘢，你话咁就咁咯，系咪啊？喂，你话咗六一七三罢，你咪照罢咯，系咪啊？你依家又七一又话七一之前又可以六二六搞，咁我想问你之前话。七一遊行是你哋民陣下一波嘅行動，嗰啲嘅 excuse、嗰啲嘅藉口、嗰啲嘅所謂原因，咁啊豈不是係講大話？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人哋問你點解七一之前冇行動，你解釋嗰啲嘅原因俾人聽，嗰啲係咪全部都係講假話先？即係我唔係想遞你，唔係想質疑你，唔係想即係抽稱你啊，而係你嗰啲嘢係對住公眾講噶嘛，啲記者問你噶嘛，係咪啊？你民陣有清楚交代到點解六一六、六一七之後你哋又唔搞啦，甚至乎六二一佢哋都唔搞噶，係咪先？六二一都冇佢哋份噶喎，民陣冇份噶嘛，係咪啊？自發噶嘛，群眾自發嘛，去大台啊嘛，即係去中心化啊嘛個大台。好啦，咁你話俾人聽七一嘅時候，你又有啲原因係噏俾人聽嘅，咁嗰啲原因係咪流嘅咧？咁點解一六二六可以搞？係咪啊？咁你當初噏俾人聽嗰啲原因咪冚唪唥係流嘅咯？哦，原来依家又话要找紧，我唔系质疑，嗱，我唔系质疑你后半决啦。你话要揸紧嗰个嘅机会喺呢个 G20 峰会之前搞一个集会去集气，我觉得呢个决定系冇问题啊。我话俾你听，我唔系质疑你呢样嘢，而系你当初话俾人听七一游行系下一波嘅行动，你讲咁多嗰啲咁嘅搬咁多原因出嚟，冚唪都系讲大话、讲空话、讲假话咯。 咁点解唔当初已经宣布出嚟话啊？可能我哋六二六都有个集会咁样咧？ 系啊，你当初就唔好否定呢啲可能性先嘛，大哥，系咪啊？你讲咁 Q 多嘢出嚟，原来咧，依家又你睇下个佢个 Facebook 啊，又话六二六搞啦，系嘛？ 佢哋而家俾我嘅印象咧，感觉就好似系啊，佢哋系睇人哋行动，佢哋先行动咯。反 即 系 你变咗好， 即系好似佢哋见到寻日哦，原来咁多人出嘅，所以佢哋寻日就话哦，我哋六二六咧就会搞集会，那个感觉系会咁嘅，有啲人睇到。 即系你呢啲嘢应该一早你有决定噶嘛？你班友有个脑袋去谂噶嘛？系咪啊？你即系当然啦，我都觉得因时制宜系啱嘅。我冇话反对你或者踩你话六二六嗰个爱丁堡广场集会，绝对冇呢个意思。但系你就唔应该当初宣布即系七一游行系你下一波嘅行动嘅时候噏咁 Q 多嘢咯，然之后嗰啲全部系成为你自己嘅 好极速嘅回力镖咯吓。你依家又唔使返回社区，你626去返回社区啦，即系人哋可以咁样质疑返你啊嘛，系咪啊？ 系咯， 即系呢佢听到听听唔到算啦吓。咁你即系所以好难怪有啲人即系就话你经常拖后腿呢个民阵，同埋即系就安个花名俾你哋叫做民气消散阵线，系咪先？即系咁系，好老实讲，你个客观效果系真系搞到个民气消散。两个礼拜咁人哋自己搞就得，你为乜唔可以搞得太频密？点唔得啫？咁人哋又得，琴日又得，系咪先？即 系 你唔可以将你自己嘅主观意愿凌驾咗喺一啲嘅客观事实嗰度，系咪啊？咁你又得，咁你咁你而家你六二六又得，咁六二六同七一争几日啫？六月得三十日啫嘛，系咪啊？中间只系隔三日啫，廿七、廿八、廿九、三十隔四日啫，咁依家又得，唉，你真系即系得唔得？变咗好似你哋民阵嚟到去话事咁样，我就认为系非常之武断咯，同埋你都唔系根唔知根据啲咩嘢嚟到去决定，好似俾人闹两闹，你又改下咁样，系咪啊？咁样就即系。我谂 即系佢哋应该立场要坚 定 啲 啦，系咪？喂，你如果你喺争取民主或者捍卫自由嗰个嘅行动上边都咁鬼软弱嘅，咁你点样令到人哋相信你哋真系去争取民主同埋捍卫自由咧？系咪啊？即系我嘅意思系咁，你听到听啦，嗰啲人听唔到就算数啦，系你继续。 系，我哋都系希望佢哋会改进，继续 闹我啦，系嘛吓？ 系 即系。喂，我呢啲意見都係建設性嘅，你又聽你聽就聽，唔中意聽就算數啦，係嘛？咪鬧你又鬧你，唔鬧你，依家講啲有建設性嘅嘢俾你聽，你又話係鬼係乜係乜，咁唔使講嗰啲節目執咗佢係，你明唔明啊？ 係， 即係 是其是非其非，我哋。 喂，大佬，你得翻兩個作用嘅。不反對通知書，籌錢入錢入錢入錢，屌咁把鬼啦！ 即係客觀效果就係話，哦，其實我籌錢俾你係咪為咗個不反對通知書咧？ 喂，咁好貴喎、啊，你嗰張嘢千幾萬喎、啊， 貴喎、 啊！不反對通知書要千幾萬一張喎、啊，喂大哥係咪啊？點搞啊？即係你好似等到依家，喂，你俾人感覺咩？哦，六二六啊出嚟啦，係咪即係係咪月尾出糧？我唔想咁講啊！即有些人会这样想，你不是我说的。 是 的，有些人会这样想， 真的有些人会这样想。 喂你六二六又出来，是不是那天出了粮啊？是不是？即是，你，即是你何必令人这样去有些这样的想法呢？是不是？你自己去，即是民阵，你自己思考一下啦，这些东西我不说了。好啦，那我们就搞事了，就讲下泛民的点将录了。 这段精彩。 这段呢，就我告诉大家，是由这个的即系六月开始啊！我哋睇下有边啲嘅泛民议员啊，有出现过冇出现过，好唔好啊？ 啊，好啊， 逐个睇啦，好唔好啊？ 系逐个数 啊！由即系呢一个泛民第一大党民主党开始讲起啊，好唔好啊？ 啊，好啊。 民主党许智峰嗱、有出现过啦，喺地铁站，即系嗰次啲示威者俾啲警察嚟到去搜捕，系嘛？即系俾人查搜查啦，唔好搜捕啦，搜查。佢都喺地铁站嘅，寻日。六二一佢又有出現嘅，係咪啊？ 係。 咁啊，呢一個嘅六一二嗰次又有出現嘅，嚇咁啊，三個 tick 啦，俾佢。 啊，尋日許智峰大約十一點夜晚左右咧，佢仲咧有一啲係示威人士咧，懷疑係一啲好似變裝嘅警員咧扮示威者咧，佢仲咧喺啲群眾起哄包圍之下咧，佢哋都即係許智峰都有帶佢哋離場嘅。 係。哦，咁啊嗱，俾多個 tick 佢啦，四個 tick 啦 ，OK。咪许智峰 ，OK， 嗱，我哋睇到啦，佢都有啲有做到嘢嘅。黄碧云，咁我哋知道佢中过一个叫做催泪弹啦，定胡椒喷雾嘢啦，俾一个 tick 佢啦，六一二系咪啊？ 系 其他嗰啲又唔系好见啦 ，OK。 唔系佢之前大约六 有嘅， 佢喺金钟地铁站又话佢自己系监警会嘅前会员，佢有同啲警察讲话， 有周华全， 佢有讲嗰啲警察嘅嗰啲规则嘅。 系 OK， 咁啊俾多个 tick 佢 ，OK， 嗱我哋好公道嘅，嗱黄碧云好啦，都有出现过。啊、都有去过参与过，胡志伟有啦，胡志伟仲喺呢个前线嗰度系， 胡志伟赢晒， 带住呢一个咁样嘅唔知乜鬼嘢口罩系嘛，嗰啲手术口罩就喺度嚟，喺个前线啊，俾我剔佢，啊又有呢、這、一个，但系咧佢有啲失言，不过唔紧要啦，佢澄清翻嘅后屘系，我相信佢有啲助理睇我哋 Facebook 啦，即系佢开头就喺呢一个嘅商台嗰度咧，就即系讲话。即係嗰啲嘅示威者咧，就唔應該個暴動罪嘅嚇、啊，可能係即係一啲輕啲嘅罪名咁樣，可能係講嗰啲咁嘅嘢啦嚇，就有報紙登咗出嚟啦嚇。 咁但後屘佢澄清翻就話要求撤控所有示威者嘅，咁我哋呢個咧我哋都贊同佢嘅嚇，咁我哋又俾四個 tick 佢啦，係嘛呢個胡志偉佢都有講嘢啦，尹兆堅咁佢都六一二都有去啦，係咪啊？ 係都有食催淚彈嘅， 尋日都有去啦嚇，三個 tick 啦，林卓廷咁佢有失言嘅，又5-0論啊，又香港人贏緊啊，呢5-0啊咁樣，即係佢有一段時間係想係搞呢一個嘅。階段性勝利嘅款嘅，咁後屘可能俾人孖得太犀利就冇搞啦嚇。咁佢琴日亦都有去啦，係咪嚇？六一二又去啦，俾兩個 tick 啦，係嘛？ 係兩個 tick 啦。 陶謹申六一二又冇去，六二一又冇去，地鐵站又冇去，邊度你都唔見人？遊行又冇去，遊行好似冇去， 遊行冇去啊，冇去。 遊行都唔見你。100万又唔见，200万又唔见，6月9又唔见，日日唔见，俾5个交叉你，懒将军呢个咁嘅陶谨申嚟，你咩嘢事？去咗边度？你作为一个超级区议会，区议会界别第二，吓、即系超级区议会嘅，即系当选嘅议员，你完全系冇责任嘅。对比起你另一个嘅党友邝俊宇，又系区议会第二界别。阿邝俊宇俾5个 tick 佢，佢要，因为佢实在做得好多嘅功夫，系咪啊？他做得非常之的充足的啊邝俊宇是吧做得非常之好。 MVP 添啊。 但是你陶谨申是给5个交叉他。你又废土一名但我不想说你的但你真的没有出现过。都不知道你去了哪 里。我开头以为呢他是离开了香港添啊。但是呢之后呢。 我开头以为他不在这里已经。 是啊立法会议开会他又出现了。 就是你去哪里呢这个懒将军是你给5个交叉你的这个是要。啊邝仔就5个 tick, 好了。專業議政啊，呢班嘅友仔啦，咁專業議政李國麟又係經常都唔出現啦，呢、這個都即係邊緣泛民嚟嘅，呢個係 長期失聯， 長期失聯都唔知喺邊嘅嚇，俾三個交叉佢啦，呢、這個嚇、啊，因為你個票數低啲啊，唉，俾三個交叉你嚇、啊，梁繼昌又係冇出現係嘛？ 冇出現， 佢去地鐵站有冇去？ 呢、這个我 要查下， 当日好似系冇见过系， 冇见过吓， 冇见过佢出，冇见过好似系。 O K， 有冇益友可以？如果知道嘅话，都可以提醒翻我哋嘅。 啊，咁俾住两个交叉线啦，都系衰噶啦呢个。莫乃光仲衰，叫人咩和平理性沟通乜乜乜乜，啲人哋肯沟通又唔使俾5个交叉佢呢、這个。你肯人哋肯沟通啊？政府本身有沟通，你唔使游行啦。政府本身沟通啊，你即系我唔想讲粗口。政府本身佢想溝通啊，你本身嗰班泛民都同佢溝得掂啦，溝咩通啫？仲即係本身你個議會如果係 functional 嘅話，佢又運作正常嘅，一早已經係搞得掂啦，仲叫人溝咩通啊？嘥氣啊！你俾個交叉你又唔知邊，又冇呼籲 IT 界嗰個乜嘢做嘢，屌係 乜都冇 啊！唔想講粗口啊！陳淑莊咁就算數啦，陳淑莊佢都係咩啊？你為咩？ 唔係有啲益友都話。都冇见过阿梁继昌出现嘅，好多都 梁 继 昌冇啊。OK 嗱，陈淑庄咁佢算啦，佢嗰个脑部又有事系嘛，但系佢都有坚持咧，撑住个拐杖咧，咁样去开立法会会议嘅，俾一个 tick 佢啦，两个 tick 啦，系咁啊，佢又冇走去搞嘢啦，今次冇走去跪叫人走啦，系嘛，咁啊，同埋佢其实都要应该呢段时间都唔能够乱嚟嘅，佢守行为嗰啲各样嘅嘢吓。谭文豪飞机师，你评价下啦，呢、這个我唔识评。谭文豪 佢系我有睇过佢直播，佢有喺礼宾府 喺礼宾府嗰度湿晒身咁样嘅吓， 喺度揿钟 揿钟仔嘅，即系礼宾府嗰度咁啊，俾一个 tick 啦。其他 佢之后都 有 冇 啊？ 有去保护学生嘅，有 俾多 几前排嘅，都算系 OK 嘅。其实佢 好啦好啦，两个 tick 啦吓。郭家麒医生寻日出现啦，终于出现啦，俾一个 tick 佢吓。寻日佢都喺嗰个警察总部有铺头。杨岳桥，杨岳桥点样？ 杨岳桥都出现得多噶，其实今次 系你讲嚟听下啦。 即系第一次就系金钟地铁站嗰次啦， 系 佢都有落场同嗰啲警察去解释嘅， 系啊系啊。 跟住佢都有之后有一次占领下角道，第二朝佢都有捉成人链去保护学生嘅。 系哦，咁好啦，俾三个。 其实佢今次都几多，都几多镜头嘅。 啊，不过唔可能俾。邝仔抢晒风头啦，郭荣亨，郭荣亨点啊？郭荣亨都有出现嘅吓，郭荣亨又组织呢个法律界嗰游行啦，咁样吓。 系 喂，有啲益友话李国麟有叫啲护士挂白丝带，咁我哋减翻个交叉啦，系交叉算啦，系。又好似唔系好 好見佢咁樣嚇，成日都 OK。唔係有啲人話，誒、哎、佢有啲人咧表面唔做嘢，可能有做嘢，咁我哋好公道嘅。佢邊個有做嘢，你話翻俾我聽 ，OK？ 係 梁耀忠，梁耀忠點啊？ 梁耀忠嘅話咧，我有見過佢係出現鬧啲警察嘅，有一次六一二嘅應該係。 佢除咗鬧警察之外，仲有咩具體啲啊？白頭 跟住尋日咧，我有見到，即係有一段時間咧，有啲示威者咪衝咗上警察總部個電梯上去嘅。 係。 跟住我當時係見到梁耀忠係有即係叫翻佢哋落翻嚟嘅。 嗯 即係都有出現嘅，呼籲群眾冷靜嘅佢有。 兩個剔啦，係咪啊？係。 係。 張超雄，你又叫人解散，不過係呢、這個這個真係。啊！呢、這個零剔零交叉呢、這個， 這個、 你俾人哋俾人柄你係正棍，你真係衰過啲鬼嘅啫。葉建源，葉建源好笑喎、啊！你叫啲教師搞罷工，你真係又罷課又剩。喂，依家冇有頭威冇尾陣，都冇人響應你咁啊，好似係咪啊？真係唔識平啊！呢、這個 呢、這個又冇出現過咁， 又冇喺現場出現過，好少咯。我唔係好覺眼咯，可能影唔到啦。几百个镜头咯，冇猛症，冇猛症都有去嘅，两个剔啦。陈志， 呢一个冇猛症，我要扣翻一个剔。 点解咧？讲咩啊？ 佢寻日咧出咗个 post 咧，就同呢个范国威啦，呢、這个陈志杰同埋呢个陈志全，跟住咧喺 Facebook po 咗张相，话咩四人历史中打卡啊！ 我打卡吓，咁啊扣翻 呢 度 确真打卡， 扣翻 个要扣分啦。 嗯，啊，扣分。啊，一个剔啦，陈志全都有去啦，两个剔啦，系咪啊？ 陈志全都 OK 嘅，都、 啊、 都有出现嘅。 都两个剔啦，系、哎。范国威都有去系嘛？ 都有去。 不过你呢条范国威减翻一个剔，得一个剔，因为你太快收割啊，想你搞血债票偿运动啊，你有份提倡啊，范国威减翻个剔 ，OK 一个。欧乐轩，欧乐轩又点啊？嗰啲有去噶，不过又叫人哋。投票又成咯，一个剔啦，系。 欧乐轩有一日占领龙和道，佢都有喺现场嘅。 咁啊，两个剔啦，佢又系啊，佢成日都喺度，三个剔啊，佢成日都有喺现场啊。 佢都有现场嘅， 我三 个 剔啦，佢又经常都喺现场嗰啲又系嘛？ 系， 即系你做嗰啲嘢要俾人知道先得嘅，唔好做嗰啲嘢都冇人知道。嗱，你做间谍咩？做特务咩？搞姑娘啊？吓、啊，做日本嗰啲咁嘅特务救细路啊？你即系要俾人知先得噶，你成日整嗰啲咁嘅议员嗰啲。咁樣嘅通訊，你都係想話俾人知你做過啲乜政績啫嘛？你換屆選舉，你都要話俾人知噶啦。如果你做完啲嘢都冇人知嘅，你又變咗最尾一個泛民嗰、那個想翻泛民，但係未必翻到嗰個叫鄭松泰，係咪啊？你鄭松泰呢條友咧，我真係打交叉，老實講。喂， 五個交叉， 即係你鄭松泰，喂，你成日咧，你整嗰啲咁嘅粉絲出嚟，係嘛？你派啲熱狗出嚟就話你經常有去做嘢，你做啲咩啫？原來你搞直播喎、啊。我真系未见过你啲泛民嘅议员嗱，你话毛孟静打卡，你都话要扣分啦。喂，咁如果你郑松泰呢啲直头真系打，即系直头真系做直播嘅，使乜你做直播啊？啱唔啱啊 ？Now TV、Cable、香港电台独立媒体，呢一个立场新闻吓，仲、啊、有好多社媒啊，各样啊，苹果日报啲镜头仲少咩？使唔使你额外走去做一个你嗰个烂鬼 iPhone 仲话过热添烂鬼手机？你嗰193万热狗仔队嗰啲咁嘅筹款筹咗边啊？个热狗仔都要劳动到你尊敬的 Honorable 嘅郑松泰议员走去直播，系咪搞笑啊？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你应该有你嘅功能噶嘛？你系咪企喺前排啲啊？要？你起碼差佬對你都忌三分啦、啊！你有個立法會議員嘅鹹頭喺度，差佬唔會有警棍卜你個頭啊，係咪啊？你咪應該保護啲示威者啊！企前啲，你企到後邊嗰度做直播，使乜你直播啊？你個 Facebook 嘅 account 啊，揾你其中一啲手下，你咁多嗰啲咁嘅熱狗啊，你求其一個開你個 Facebook 去做直播都得啦，使乜你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去做啫？你有其他更好嘅功能去，即係保障嗰啲示威者，保護啲示威者噶嘛？六月十六号嗰个200万人大游行，你又喺嗰个嘅太古广场外边叫啲市民唔使排队，就咁将啲即系白花摆喺地嗰度，你算系点啫？跟住又周围问人需唔需要急救，系咪傻噶？即系你嗰啲热狗成日就啊，佢经常咧又出现，跟住又话佢嗰晚咧又喺个现场。喂，你嗰啲喺现场，你太迟啦！你依家先至去同邝俊宇竞争，你系龟兔赛跑啊！人哋已经弹甩咗你好远啦。是不是啊？ 你即系呢啲嘢，你自己要反省一下，太迟 too late 啦！你嗰啲嘢系，你唔好以为你嘅直播2400人睇巴闭啦，所有喺现场做直播嗰啲，全部都超过10K 噶，全部都过10000人睇噶，你2400好少噶啦。你唔同我哋呢啲，喂，我哋呢啲梗系啦，我哋呢啲喺坐喺个 studio 嗰度做，叫做系咪啊？我坐屋企做，喂。你平時啲節目都冇2400，你嗰個叫實況報導，因為你先得2400其實好少，你唔好沉醉於呢啲咁嘅數字啊！即係你真係好鬼多餘。你立法會員係有應該，即係你個 perform 個功能應該係做直播噶嘛？直播你交俾僆組得啦，求其一個，你請咁多議員助理翻嚟，咁做乜？叫啲議員助理做直播，你企前啲得唔得啊？你又要想同呢一個鄺俊宇競折腰係嘛？嚇、啊、一拼高下。点拼啊你系咪啊？仲有我仲要讲埋，喂，近排我哋发现有啲人咧系集体式嘅走去抹黑阿邝俊宇、哦，嗱呢样嘢真系要帮佢嚟到去讲下、哦，吓、啊、我唔知嗰啲系热狗啊定系郑松泰嗰啲粉丝啦，吓咩啊？ 我哋评论评少咗一个人， 边个啊？ 朱海迪， 朱海迪讲咗啦，咪两个 tick 咯，吓、 啊，哦，都唔好意思啊， 做即系。咁樣啦，叫咁上下啦嚇。嗱，依家我哋咧就講下呢一個鄺俊宇咧，即係你，即係佢點樣俾人抹黑咧？即係你嗰啲咁嘅鄭松泰嗰啲咁嘅粉絲係咪啊？我唔知係熱狗定咩人啦。你周圍開 post 啊，又 Facebook 啊，又各樣，就話咧佢2018年咧4月12日有個議案，嗱，我哋全部查曬出嚟啊，呢啲係冚唪唥有證據嘅，唔係吹水嘅呢啲嘢係。咁你咧就有一个设立警员操守资料库嘅议案，就系4月12日咧，2018年即系旧年嘅事嚟嘅。咁你个原议案咧就讲咩咧？就即系我简略啲咁讲啦，吓费嘥时间啦。佢近年咧不时有值班警员及休班警员干犯刑事罪行，吓咁咧就令市民咧更加担心自己嘅人身同埋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咧，就不少市民向投诉警察课及独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投訴警察濫權，但有關部門均是未能以公開、公正、公平的方式去處理個案。就此本會要求政府設立警員操守資料庫，供大眾查閱各警員的過失和被投訴的資料。咁好老實講，你搞啲咁嘅資料庫，你即係整一個叫 database 俾人哋起底咁樣啫嘛，供大眾查閱，咁有咩用呢？係咪啊？即系我、哦、查阅某某警员 PC 几多号几多号，哦，佢咧就有咩过失嘅，佢有咩被投诉过嘅，被投诉过你都要成立先得噶。即系嗱呢一样我哋又公道啲，俾人投诉啊，喂，你可以作出1000个无理投诉得噶，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被投诉嘅资料系好模糊啊，你应该系即系被投诉而投诉成立嘅资料咧，你起码系咪啊？喂，如果我好憎嗰个警员嘅，喂，我知道佢 number 嘅。我咪投诉1000次得，咁你一 search 佢就哇有1000次俾人投诉嘅记录噶咯，喂可能不成立噶嘛。嗱，跟住陶谨申咧就有一个修正案嘅，嗱我哋睇下陶谨申有咩修正啦。 啊， 陶谨申就话咧吓，第一句就近年不时有值班警员嗰个干犯刑事罪行嗰个就保留嘅，但系佢铲咗好多，咁佢咧就话及咧滥权处理公众游行集会嘅事件，咁佢话咧。雖然有意見認為設立警員投訴資料庫咧係有助大眾查閲警員過失同埋被投訴嘅資料，嗱，但係呢句咧就好嗱緊要啦，但咩咧？嗱呢句緊要啦，就係嗰個嘅修正案嗰個嘅即係主體部分啦。個政府當務之急應該係盡快設立獨立於香港警務處嘅投訴警察課，等該部門咧係以公平、公正同不偏不倚嘅方式去處理投訴嘅個案，並且適時公布調查結果俾公眾知悉。吓、啊，喂，为免警员喺执勤时候或者休班时干犯一啲嘅罪行，本会促请政府需确保警员喺执勤时恪守政治中立同公正嘅原则。休班警员咧，除咗按警察通例吓、啊、不可支持或参与政治活动之外，亦应该避免出席公众活动或者作出任何言行，以引起公众嘅负面观感及影响警队嘅政治中立形象。政府应该确保香港警队以专业、公正、无私嘅精神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以及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這個就是陶謹申的修正案。那是不是比你啊鄭松泰大議員那個的原議案是更加之具體，更加之實在，更加之是具可行性，因為人家講明就是要獨立於香港警務處的投訴警察課嘛。你整個 database 在那裡沒用的，人家在那裡查查什麼，是不是？ 你就系要避免佢滥权啊嘛，同埋要调查啊嘛，你一定要一个第三方独立第三方嘅投诉警察课先得啊嘛。人哋个修正案就系讲紧呢样嘢，你又话要整立嗰啲咩资料库，屌咁有咩用啫？ 即系自己人查自己人， 自己人唔系你唔系你系啦，你到最后嗰个投诉警察课都系佢警务处辖下嘅一个嘅部门。然之后你有个所谓警员操守资料库，我想请问你嗰个操守资料库有咩作用啊？即系俾人哋睇，哦，佢俾人投诉几多次，100次、1000次，啊，佢有咩过失？佢有咩过失？吓，咁你即系啲呢啲嘢系咪对于公众重要？定系即系话你依家唔系解决私怨嘛？你明唔明啊？哦，你解决私怨就好简单啦，即系等于嗰啲咁嘅废柴走去又诶搞查册搞咩？咁你啲系搞私怨啊嘛？你依家追求嘅系社会公义啊嘛？系咪啊？你作为一个立法会员，系咪应该追求社会公义先？你答我啦。如果你话喺个立法会系搞私怨嘅，你同啲公众交代啦，或者系咪啊？你设立一个咁嘅公众资料警员操守资料库，你都要俾个警方嗰个调查委员会独立于香港警务处先得噶。呢个系大家嘅 common sense 啦，系咪啊？你整个资料库，我咪人哋咪当 Facebook 咁睇咯。诶、啊，呢、這个嘢啊，哦，呢、這个某某啊。陈小明啊，我俾人投诉过10次噶，乜乜乜，咁啊点啊？佢睇完之后冇作用噶。好啦，我哋睇一个投票咯。 好， 佢哋咧就成日攞阿郑松泰嗰个原议案咧，就话阿邝俊宇咧就有份反对嚟到去，即系系啦，佢有份反对。咁咧，佢你咧就攞出嚟咧，系咁大肆铺张 up 呢 up 路。咁我当然我唔知道佢反对嘅原因乜，但系。佢喺嗰个涂谨申嗰个修正案嗰度，实情咧呢一、這个阿邝俊宇咧，同埋民主党嘅人咧，佢都系投咗赞成票嘅吓。呢、啊、一、這个系大家查得到嘅记录嚟，系2018年嘅4月12号3点投票嘅。呢、這个系呢、這个有记录嘅，大佬系泛民嘅人吓、啊、都有份投，即系喺涂谨申嘅议案啊。啊，邝俊宇系有投呢一个嘅赞成票，而系你呢一个咁样嘅郑松泰，你就因为门户之见，你就投咗弃权票。咁你投弃权系嘛？你自己投弃权，人哋投反对你喎。喂，咁我唔知佢反对嘅原因乜啦。如果系我嘅，我都可能会反对。如果我做立法会议员，我心谂你整个点嘅警员操守资料库，俾人查阅嗰个被投诉嘅资料，你起码被投诉成立嘅资料啦。如果唔系我一人发动高登连登投诉佢1万次，咁佢咪俾人查到10000个 record 啦，系咪啊？即系唔 make sense 啊嘛呢样嘢系咪啊？咁人哋反对我唔知嗱，呢个我讲啫，我呢个原因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讲啫呢个系，咁我唔知你，我唔知邝俊宇，我唔系佢嘅代言人，所以我唔知佢嗰、那个反对嘅原因乜，但系人哋喺嗰个修正案系有投赞成票，呢、這个你要还翻人一个公道，唔好讲到好似人哋反对咁。同埋你呢个设立嗰个资料库喺佢嗰个涂谨申嘅议案嗰度，佢亦都有提及，佢都唔系佢都冇铲咗你呢句嘅，系咪啊？ 系。 咁你闹人啲咩啫？你就成日执住一个就话邝俊宇反对设立警员操守资料库嚟到去攞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抽离咗成个 context 嘅一个咁样嘅口号嚟到去 断章取义咯，其实 人哋你咪傻噶呢班人系。即系你呢班人，我唔系话要帮阿邝俊宇讲啲乜，而系你要抹黑人哋嘅时候，你唔该你都要讲下，你要攞一啲真凭实据出嚟，你唔好喺度嚟唱衰咁样夹硬嚟唱衰，扭曲咗嗰啲咁嘅事实，系咪啊？ 系， 即系你因为你唔抵得人哋眼红啫嘛，唉，热狗长期系咁噶啦，边个红嗰期红嘅，你咪反边个咯？呢期阿邝仔红啦，又猛叫人唔好做神啊，猛叫人呢样嗰样啊，一个人佢系得到民心。总是有佢的原因的，不是即系你喺度嚟唱衰几句就搞得掂噶。 系，佢哋仲要攞翻系邝俊宇喺2014年做纠察长嗰啲嘢出嚟，即系做纠察员嗰啲嘢出嚟，喺度讲话啊，你哋唔好信佢嘅，佢出卖同路人嘅。 出卖同路人嗰个纠察长已经去日本坐紧啦，你唔该你啦，唔好眼红人哋，唔好酸人哋啦。喂，依家成日大家都讲系嘛？即系我唔中意讲嗰句就叫各有各做，系嘛？即系我唔中意讲嘅呢句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成日提倡嗰论点就 系 泛民冇得做，市民有得做。OK， 咁但系所以我就讲话各擅胜场好啲嘅。咁但系唔紧要啦，你中意讲各有各做系嘛？咁你点解你唔可以你有你做，佢有佢做咧？系咪啊？你一晚咁喺度嚟酸人哋，眼红人哋，眼红咩啫？难道你咁样喺个网度唱衰佢有用咩？你咪又箍翻你自己嗰班忠粉系咪啊？人哋睇到。 呢啲事實嘅時候，喂，個事實咪就係人哋喺個涂謹申嗰個修正案係更加之具體、更加之實在、更加之可行嘅嗰個修正案嗰度係有投贊成票咯。而你嗰個咁嘅低 B 嘅，怎設立一個警員操守資料庫俾大眾查閲？嚇，呢啲有咩作用啊？咁然之後佢又自己繼續自行去調查喎。你真系冇作用，即系我谂任何人提出一啲嘢，都系要切实可行，同埋系追求真正嘅公义先得嘅吓。你俾人哋睇得到你个原议案嗰个嘅水准系好低咯。其实老实讲，你呢啲咁样嘅议案边系摆得上台面噶？你向下 要攞翻出嚟讲咧，真系小死人。 你郑松泰向下郁敏请益啦，你要提出一啲嘅议员嘅议案嘅时候，写啲咁嘅垃圾，设立一个资料库啊，真系你应该独立嘅调查啊。唉，好啦，咁我哋即系嗱，你讲讲啦，系嘛？你讲下啲嘅呢一关于呢一单嘢嘅意见啦，吓、 啊。哦，好啊。咁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佢哋嗰班人咧，好中意係即係邊個人哋紅嗰期咧，佢哋就會眼紅人咧，就會話啊呢、這個人其實以前係點點點啊，呢啲係佢哋一直嘅手段嚟嘅。即係咧，其實講緊佢哋攞翻阿鄺俊宇咧，其實係講緊佢2014年發生緊嘅嘢。但係你大家諗下，2014年到2019年，其實已經過咗5年。咁呢個時局咧，其實已經改變咗好多啦。咁我哋見到嗱，大台冇咗啦，跟住泛民咧都其實比以前係睇得出係有進步咗啦。咁尤其係鄺俊宇啦，今次其實佢今次即係由6月9號開始，去唔係6月11號啊，去到今日，我哋都係冇見到鄺俊宇係有任何。他有什麼做得不對的事情，即其實你很多時候在現場有些發生什麼事，大家都會看到鄺俊宇在現場幫助一些抗爭者、示威者，那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即是我講緊一班研究，是不是應該要看看、啊、原來他真的成熟了很多，真的進步了很多，而不是他一直在怪責他、啊、原來他當年做過這些事，所以我們就不要相信他，他們是不肯接受人家 人 是 會 變 的，老實說人是會進步，人也會退步，是吧？人會進步也會退步，這樣這個很老實說、啊、OK、咁啊，嗱，有啲我都話咧，呢排 Facebook 多過好多熱狗嘅聲音，咁係啦，因為 啊，其實而家好多有啲隱性嘅，即係熱狗嘅 page 嘅，大家都要小心一下。 係啊，好多嗰啲熱狗嗰啲嘅 page 嘅，依家事實上係嚇、啊、多咗好多嘅。咁大家又提防啊，唔好中招啦，咁樣係。 係唔好中招。 唔中咗嗰啲咁樣嘅，即係好容易睇嘅，因為佢逢親 share 鄭松泰啊， 或者 share 乜葉正純啊、陳雲嗰啲 嗰堆啦，係咪啊？即係咁，你咪見得到係。嗰堆人咯，就係係咪嚇嗱 ？OK， 咁我哋咧即係呢一個即係下一個嘅議題啦，係咪嚇？ 係好， 即係呢個其實我哋上個禮拜講過，但我咧都想重申一次咧，就係、是、即係呢個係對於泛民一個最強烈嘅勸喻啦，係咪啊？就係、是、咧，你哋唔好再搞一個運動咧，就叫做血債票償啦。我覺得你哋呢一個咁嘅血債票償嘅運動咧，其實係活生生咁樣咧，係食緊人血饅頭嘅啫。是完全是很令人反感和嘔心、啊啊、即我觉得你们泛民使乜急于收割、啊、很老实说在现行的选举制度底下就只是剩下建制派和你泛民主派两边的人或者一些所谓中立的人士来去参选而已嘛，任何一个有关所谓本土派、啊、甚至乎这个港独不用选了，已经是上一次朱凯迪他自称是自决派，在一个村代表的选举，即是选村长的时候，他都被选举主任质疑他是不是拥护基本法，而即是取消了他的参选资格 ,DQ 了，是不是那次是不是记不记得啊，有这样的事啊， 参选元江新村的区议会。 不是区议会，是村长。 是村长，村长。 OK， 那你想想，喂，根本上啊，你这部收割机是不需要在这个时刻启动，就已经是11月的时候，你慢慢静候就已经是你收成期了。因为有些人很老实说，当他没得投，即是有些人是怎样的心态，就是有本土就投本土，无本土就投回你泛民的，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你看得到在2018年那个的新界东的地区补选那里，你看到范国威的票数是成18万票，差不多19万的， 你就见得到系有部分本土派嘅票员系去翻啊范国威嗰度噶，因为你本土派出唔到人啊嘛 ，DQ 晒啊嘛，陈国强啊、刘永康嗰啲俾人 DQ 晒啊嘛，系咪啊？ 系。 咁嘅时候，事实上你系比阿杨岳桥嗰160,000票多咗20,000+票噶啦，已经系。即系梁天琦都66,000票，有当中唔系咁坚定嘅所谓本土或者系港独嘅人，就已经系投翻你泛民噶啦。咁嘅时候你都大胜可期咧，我觉得呢个系有数据讲嘅，唔系我吹水嘅。你咁嘅时候，你仲要喺度搞呢个血债票偿？喂，好老实讲，嗰、那个义士啊，那个烈士啊，阿梁烈士啊，佢嘅血佢流出嚟嘅血唔系为咗俾你泛民喺度嚟做一个选举造势嘅活动噶嘛，系咪啊？你有冇考虑过呢一样嘢咧？你真有冇考虑嗰啲家属嗰个感受呢？喂，你去选举11月区议会换届选举，下年9月立法会换届选举，赢你就赢梗噶，你睇你赢几多啫嘛？你泛民主派，你使乜喺呢个时刻就猛讲呢个血债票偿？尤其是有两个人，一个叫吴志森，一个叫郑经汉，你猛叫人已经系去，你吴志森直头赤裸裸咁话要搞血债票偿。郑经汉就猛叫人登记做选民呢样嗰样，你叫人登记做选民唔紧要，7月2日先截止，你使乜咁急啊？系咪啊？嗱，当然啦，你话依家喂1月22日啦，你使唔使讲成日讲呢个血债票偿呢4个字啊，大佬？你会唔会考虑过有啲系好反感咧？对于呢啲嘢系咪啊？你可唔可以令到呢一个嘅示威又好、抗争又好呢一个行动？是比较纯粹一啲，是针对翻嗰啲示威者嘅诉求。示威者冇一个诉求是叫做系换届选举投票噶，系咪啊？你唔好将呢啲嘢渗集咗落去，然之后咧就喺个网台嗰度宣传，吓、啊、就话要叫人登记做选民啊！11月咧就踢仔建制，你系咪嗰班友都会投你噶啦？你到时迟啲先讲得唔得啊？使唔使依家呢一刻去讲啊？赢你就赢梗，你派只狗去选都赢，我话俾你听。你肯派就得噶啦，区议会选举只抽只只得啊，温按温噶嘛，啱啊，我揾你揾人，共产党揾人去戒你票，你唔使惊啊，今届系是但你派个人去选，你话俾听呢个系呢、這个系即系所谓嗰、那个佢嗰个咩啊？佢有个协调嘅委员会喎，嗰、那个叫咩啊？ 协调委员会， 佢嗰个叫民主咩？即、就、系、是、由嗰个民主党嗰个深圳嗰个调解员啊，去做嗰个首脑噶，嗰、那个叫咩啊？即系成日俾人闹嗰个咧，成日俾人闹嗰个啊吓，大家睇下，大家睇下记唔记得啦？嗰、那个咩名啦？民主动力系 民主动力， 呢个民主动力基本上啊，你到时啊话啊呢个系民主动力认证啊，吸只龟俾佢，吸个印仔俾佢，吸只猪俾佢，我话俾你听，好多区都可以有得赢啊！尤其是喺嗰啲本身胜负距离系200-300票嗰啲区，我话听今次一定赢，你肯派个人去选就赢噶啦，系嘛？你见得到噶嘛？咁多嘅手头族，咁多嘅手游族出嚟游行，系咪一定投翻你一票咧？嗰、那个嘅热情唔会喺呢3个几月里边急剧去，除非香港发生大地震啊，或者核爆啊，或者之类嘅啫。如果唔系，佢嗰个嘅热情系唔会喺呢3个月突然之间冷却嘅。依家都7月啦，11月有几耐啫？3个几月，计埋头尾3个几月啊，好未啊？佢唔会喺呢3个几月急速冷却噶嘛？到时佢都会啊，我哋票投呢个民主派踢走保皇党。踢走建制派，佢一定会听你讲啦。你使乜喺呢个时间咁急啫？急咩啫？仲唔系你去选，又唔系你唔知心，唔系你郑经汉去选，急咩啫？我真系唔明白、啊。因为你系咪你唔知心准备去选？如果系嘅话，你郑经汉准备去翻烟系选嘅，咁我唔怪你啦。你要搞依家啲要搞血债票偿，使乜依家呢个时刻去讲啊？即系你会令到有班人尤其是我呢啲咁嘅人，就会觉得好反感。喂，呢啲就系扣分啦。你照样好地地嘅。人哋有眼睇噶嘛，系咪啊？嗱，你见阿邝仔从来唔讲噶呢4个字，如果佢讲，我都批评佢噶。你点会讲血债票偿啫？呢班友系咩 KOL 啊？血债就血偿啊嘛，票债就票偿嘛，血债又票偿，有冇咁奇怪啊？人哋流血，你就接收选票，咁你咪好着数，系咪啊？即系你俾人哋感觉系咁样啊嘛。我唔想喺度咁大力批评你，咪跟啲人又话啊，你喺度嚟即系净系批评泛民，因为我话你呢样嘢系咪值得批评先？你大家讲下道理啦。呢样嘢如果都唔值得批评，就话要依家咧要因为大事大非啊，咁我系收档都得啦。就系因为大事大非，我先出嚟隔离。你可唔可以纯粹啲咧？搞一样嘅群众运动系，唔好成日渗集你嗰啲咁样嘅。屌你本土派嗰班都冇得选噶啦，嗰班友一系就投票，一系就唔投票。佢投票多数投俾你噶啦。 你老尾焦土派加埋连毛担屎咁，知冇一千人嘥气啦，系咪啊？搞唔搞得起都成问题啦。嗰班友我话俾你听，到最尾就系口硬心软，要投都投翻你泛民噶啦。我讲嘅，依家我喺度讲嘅，我神区喺度讲嘅。大部分人都口硬心软噶啦，话踩你泛民点样点样。到投票嗰一刻，佢吸唔吸得落手咧？见到阿蒋丽云嗰个样系咪先啊？好简单啫嘛，焦土炮几多个啊？嚟去咪咁多个，你连毛加担屎数埋咧，系即系得咁多啦，系咪啊？你要明白九龙西选举点解输两次，喺我哋选埋咧。第一，你姚松炎选举策略失误，系咪啊？误信呢个朱海迪喺九龙西呢啲咁基层嘅选区就搞埋晒嗰啲咁嘅左交嗰啲咁样嘅宣传方法。你李卓人就因为你泛民旧电池嗰、那个形象太差，做咗咁多年。一事无成，令到选民唾弃你。咁范国威又唔见佢输，系咪啊？佢仲吸纳到啲本土派票员，一定有。你唔好话俾我听，佢新增嗰两万几票，全部都系凭佢个人嘅魅力，或者系呢几年嘅新登记嘅选民系手头族去投佢，我就一定唔信。梁天琦六万六千票当中，一定有啲咧系即系同情泛民嘅，又投翻俾佢，一定有啲咁嘅人噶嘛，大佬。 系 吓、啊，你自己就有两个姚松炎同埋李卓人做得差。你又唔好喺度賴人，又話咩焦土，又咩焦咩土啊！你計埋阿基嗰萬幾票，你加埋都唔夠陳海欣，你就知道係你泛民失敗啦。喺呢個基層嘅區，即係你依家喺度食呢啲咁嘅人血饅頭，為咩咧？咩血債票償咧？我聽到真係覺得好反感。你不如你講下你有咩意見，或者益友都可以講下有咩意見啊？真係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佢哋唔需要用到血債票償呢一個 term 咯。即係其實佢哋可以話啊，其實你哋可以登記做選民嘅，因為七月二號就截止啦。咁樣佢哋咁樣講咧，都冇咁反感。但係你哋用嘅 咁你咪算數咯。 真係 老實講，你叫人登記做選民，何韻詩都登記啦，叫人咁我都冇批評佢係咪？你咪即係呢樣好簡單啫。呢個公民權利啊嘛，係咪先？你又唔使咁快喺度嚟做定呢個選舉部署啊、宣傳啊、血咩債票償啊，大佬。即系呢样嘢系，喂你，如果你我问啊，如果你系嗰个梁烈士嘅家属，你点谂啊？ 我就觉得佢哋好似系借咗梁烈士嗰个名咧，去帮佢哋抬轿咯。 咁你话流血嘛？你就讲紧佢啫嘛，其实血债票偿就讲紧佢啫嘛，系咪啊？你即系你即系好鬼肉酸啊！你哋呢班友真系，老实讲啊，你到最后你咪系大胜，一定大胜啦！如果咁都输，我冇嘢好讲啦。你如果你泛民今届大败嘅。我冇嘢好讲，我跌眼镜咯，可能真系中票唔定啦。如果你今届都输就， 都唔会输。 即系你做人有少，即系嗱，做人有几样嘢，恻隐之心、同理心，系咪啊？好紧要噶呢啲嘢，人心欲做啊！你谂下系咪啦？你哋我你话我批评你，你又话我批评你，我讲啲嘢其实好有建设性嘅。我叫你哋迟一步先做啫嘛，呢啲嘢血债票偿系咪啊？你唔需要讲呢个成语噶，其实系大家看在眼里，你估唔知咩？到投票嗰刻咪系吸引俾你泛民，个个含泪噶。我谂大部分人都含泪嘅，嘥气你叫佢唔好投，你就咁俾人答噶啫。嗰啲人啦闹你噶，系会根本都唔明白噶。我谂好多人到依家呢一刻都系含泪投票俾你泛民噶。你信好唔信好啦，你唔需要搞呢样嘢。呢四个字令我非常之反感，希望你唔好再提。边个再提，我再下集再闹多一次。下集就唔系咁温和噶啦，我真系闹噶。喂，呢样嘢你唔反感啊？系咪先啊？血就人哋流，票就你哋收，公平咩？呢啲系啱唔啱啊？即系大家讲下，喂，讲下个人性，讲下个道义，好唔好啊？拉票就你自己拉，唔好消费人哋啲抗争者呢样嗰样，嘥气呢啲叫做话俾你听。我就极度反感噶啦！你哋各位益友有咩意见？如果你话唔系，你话呢个系啱嘅，你打话上嚟讲81912047130条。好啦，依家我哋再讲埋最后一个题目咧，我哋先接电话啦，好唔好啊？ 啊，好啊，好啊。 吓，喂，咁我哋咧再睇下喂，原来有一个益友咧就系、是CCLAM 啊，咁佢就系、是留咗 super chat 啊，多谢你，佢话 content is king， 加油，多谢晒吓。 Thank you。 吓 ，OK， 仲有冇啲漏咗啊？吓。 冇啦，暂时。 O、okay, K， 好啦，咁嗱，我哋就讲下，即系依家暂时最后一个题目啦，一阵间我哋就会接电话噶啦。 好， 啊、即系好啦，跟住咧就系睇下咧呢一个嘅，最新呢一个咧就系、是、你有啲嘅心黄咧，其实又系好唔识做，可能佢哋就觉得好识做啦呢样嗱，我哋讲下啦，即系你一班嗱、啊、最即系。6月22号的晚上的时间下午的时间呢，那就有一段片出来在 YouTube 那里呢， 就个题目叫做致年轻人，年轻人，你哋冇上街嘅父母咧，就根本冇爱过你。OK， 咁原在咧就喺呢个连登网嘅，咁啊黄秋生啊秋生哥咧，佢系 share 咗呢段片喎，嗱佢有一个咁样嘅 comment， 我哋睇睇好唔好啊？ 哦，好啊。 嗱，佢就话细路系你老豆老母系咁咋，睇你啲偏激嘅言论都可以知你父母咧唔系点识教你。你令我谂起啲红小兵，快啲批斗你老豆老母啦！佢哋凉冷气唔够革命啊，用皮带打佢哋啦！你条 P K 仔出过嚟占领，出过嚟就占领道德高地啊！好在唔系个个好似你咁啫，出得嚟就遇咗硬食，有事就叫阿妈学下做个男人啦！真系多得你唔少啊！条片删咗啦，都叫从善如流。嗱，佢条片系讲咩咧？题目就系、是、致年青人，你哋冇上街嘅父母根本冇爱过你吓。啊咁咧就一路講啦，詳細佢唔講啦，佢段片咧就幾分鐘啊，大家鏟咗噶啦。咁我亦都唔想再喺度播啦，因為既然佢都係，我諗佢都有後悔啦，佢鏟咗呢個嘢。好老實講，我又想講咧，我唔知啲連登有拍啊，定啲即係獨有啊，定係黃絲啊，定咩人拍？我唔去猜度佢嗰個嘅背景啦。但係你喺呢個時刻，既然咁難得大家都係團結一致嘅時候，係咪啊？好難得啦，成個社會基本上由商界啊，至到係。基層的市民啦、啊，呢、這個係跨界別的同埋跨年齡層的同埋係跨光譜的一個嘅團結嚟嘅。你咁嘅時候，你點會係拍一條片出嚟搞一個無厘頭嘅分化呢？而且你呢個分化，仲係將嗰個嘅年輕人嘅群體係同年長一輩嘅群體嚟到割裂。嗱，呢樣嘢係非常之不智，我想同你講。有一班人的而且確，佢哋喺呢一個嘅嗱，佢哋喺6月9號嘅大遊行，同埋6月16號嘅大遊行，佢哋都有出嚟行噶，甚至乎一啲係傷健人士，我哋見到坐輪椅嘅，係咪啊？失明人士，比如話莊層有先生咁樣，佢哋都有出嚟噶，有好多人係好有心，係有行出嚟噶。只不過當佢哋真係衝嘅時候，可能佢哋係體力唔夠啊，或者係佢哋嘅工作崗位唔容許佢哋去做呢啲咁嘅嘢啊。即係我覺得大家喺呢啲咁嘅時刻，你應該互諒互讓，係唔應該整啲咁嘅片段出嚟咧，就去搞呢啲咁樣嘅無厘頭嘅割裂同埋分化噶嘛？你話你後生一輩去走過去出去佔領啊，呢樣嗰樣啊，去衝啊咁樣，咁你有乜可能怪責人哋一啲冇上街嘅父母咧？怪責啲家長咧？呢樣嘢非常之無厘頭嘅。共產黨贏咗咩樣嘢啊？叫統一戰線啊，係將不同嘅人係嘛聚集起嚟，團結次要敵人就打擊主要敵人。你有乜可能將嗰個嘅人哋嘅父母冇上街嘅父母係嘛？即係可能人哋係即係你話點？即係你將成個年齡層咧就割裂，就話點解6月12號幾乎揾唔到一個大人啊？啊乜乜乜乜啦？你點會講呢啲説話咧？你應該盡呢個嘅時間。嚟到去做你嘅宣傳嘅功夫，做好你嘅文宣，唔係拍呢啲咁嘅短片，走去踩嗰啲咁嘅所謂大人啊，或者係長者，而係應該你去爭取佢哋嘅支持啊嘛。邊個咁傻噶拍呢啲咁嘅片噶？嚇、啊，你咪受咗啲咩嘢嘅誤導啊？咁樣去拍呢啲咁嘅嘢，呢啲係不利團結嘅嘢嚟噶嘛？你話你係一個九十後嗱，拍呢段片嗰個男仔佢係只係九十後 ，OK 嚇、啊，就食咗好多催淚彈啊，受到見到好多人唔受暴力對待啊。啊、就话点解即系睇唔到揾唔到一个系所谓嘅大人咧咁样吓，佢、啊、就话呢个问题咧，佢反复思考咗好多日，佢最后佢只能够用一个好残忍嘅事实作结论，就系、是、年青人，你嘅父母根本冇爱过你。喂，你呢个会唔会太过武断啊？你呢个咁样嘅结论系啱唔啱啊？吓、啊，即系你就猛咁讲话诶，华人咧生育动机就系养儿防老啊，乜乜乜啊吓、啊，跟住又话。去咗邊啊？你哋喺屋企涼冷氣睇直播咋？口講就好關注啊！乜乜喂，係唔係所有人都係咁咧？你呢啲第一你就一竹篙打一船人，第二你將成個年齡層嘅人咧，即係所謂嘅你將整個即係所謂18至25歲以外嘅年齡層嘅人咧嚇、啊，你係將佢完全係打成一片鐵板一塊，咁係唔得嘅，係不利於你個行動嗰個發展噶。永遠你個行動，你或者你嗰啲嘅所謂群眾嘅運動。 要有發展嘅，要進展落去，你一定係要爭取不同嘅階層、不同嘅光譜、不同嘅年齡層嘅人出嚟支持你噶嘛？點會咁戇居噶？你做呢啲咁嘅行為係割裂噶，完全係。喂，你哋成日講話不割席，你呢個完全係割席啦，係咪啊？我唔係講到咁極端，又話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我唔係講呢啲嘢，你哋唔好誤會先。但你拍一段咁樣嘅短片出嚟，係咪到底係有利於團結定不利於團結呢？系咪啊？你要谂呢样嘢，咪你要达到一个乜嘢嘅文宣嘅效果呢？好老实讲，我哋就算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接听一啲嘅长辈嘅电话，系咪？我相信佢哋家长嚟嘅。喂，人哋喊晒口咁样打电话嚟讲话，即系对不起孩子啊呢啲咁样嘅说话啦，系咪啊？ 系。 即系你会见到，喂，佢哋可能系喂，咁你又要体谅人哋，点解佢一个时刻佢唔出得嚟咧？佢咪可能就系要翻工养你哋咯，系咪啊？咁你啲喂呢個亦都係好客觀嘅事實嚟嘅，人係要食飯噶嘛，係咪啊？人始終都係要食飯嘅，大佬，你都不能夠即係呢個人嘅好基本嘅一個嘅生理嘅即係條件嘅因素要求嚟噶，你都不能夠忽略割裂呢樣嘢噶。你老豆老母去賺錢係嘛？咁你去即係呢樣，你又鬧人哋唔上街，咁你點知人哋唔上街有千百個理由啦？唔一定係否定你嗰啲行為噶嘛，係咪啊？ 係。 啊、即是我想他们又要考虑一下你家长或者有家长的难处，你不应该这样去即责备他，你应该慢慢去循循善诱，是吧？告诉他，喂，你说他看 CCTVB， 你有没有帮他 subscribe 我们的高清本土台呢？这样是或者帮他 subscribe 其他你认为是有利于传播你想表达的信息的网台给他听呢？不一定我们的，你可以订其他都可以，你明白吗、啊、你应该这样做嘛，你咁样先至系能够令到改变到佢嘅思维嘛，而唔系以一种敌视嘅态度、敌对嘅态度嚟到同佢讲，佢喂佢点会接受啊？一个人要佢改变，其实系好困难噶吓、啊。即系如果嗰个家长或者嗰啲长辈，佢本身自愿系同你讲，即系觉得有愧疚嘅，咁就一回事。嗱，咁系一回事。你唔应该将呢一个嘅标准推及到推广到所有嘅人身上嘅。吓、啊，如果有啲比较顽固啲嘅，慢慢循循善诱啦。喂，可能你话喂冇用喎，有啲人咁，有啲人你就要讲啦。有啲人咧就真系永远咧都系咁顽固，咁嗰啲冇办法。但系有啲咧，我相信有啲咧，即系呢啲就叫做即系，唉，点讲咧？即系滴水穿石啊，就系、是、你慢慢嚟啦。有啲嘢系你不能 循序渐进嘅，有啲嘢真系要 不能够咁样去一刀切，就话嗰啲大人完全都唔出嚟啊，有啲父母唔爱你啊咁样。吓、啊，如果系咁嘅话，咁好大镬喎！下次要全部人出去游行先得，系咪啊？成个香港停顿晒先得，要全部出去游行，唔系咁样噶嘛？ 即系唔出嚟就唔代表唔支持噶。 吓、啊，嗱、啊，好笑啦！佢最尾嗰段咧最好笑啦。OK， 系 吓，佢咧、啊、就话佢呢个基本上咧系反，佢其实呢个基本上系反家长嘅。一个控诉嚟嘅，嗱，我哋睇睇佢，嗱，差唔多最尾嗰段讲乜咧？佢话成个社会嘅节日文化都系鼓吹一种仔女要孝顺父母，父母一定系爱子女吓。咁、啊、话如果系咁咧，咁啊生仔一定系最大赢家啦，因为永远都系父母啱，仔女错，生得你出就系我啱，父母有错要体谅，仔女错就系佢哋问题，永远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喂，系唔系咁咧？系咪你父母系咁咋？你是不是确定全香港所有人的父母都是以一种这样的威权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仔女啊？是不是这样先？你讲到这样、啊、你否定了整个节日文化、即是父慈子孝、啊、这些东西你全部是否定了、 啊、完全是以偏概全、 啊。是不是、啊、你是不是以偏概全都很重要、啊、这些东西是你分化来的，这些是啱啱啊？你应该慢慢去告诉他什么是啱什么是错。即係呢一個嘅 TVB， 佢有冇一啲嘅篩選到嘅新聞？個真相係點樣？你咪播俾佢睇咯。依家啲 WhatsApp 咁鬼方便，唔好淨係同你嗰啲朋友傾偈嘛，淨係玩 Telegram 啊，同下你啲父母啊，係咪去傾下偈咯？呢啲嘢你話俾佢咩真咩假咯？係咪唔係話佢有錯就要體諒仔女錯就係佢哋錯曬，而係溝通好緊要噶嘛？唔係叫你同林鄭溝通啊，同你老母溝通啊，係咪先啊？你咪话俾你老母听 ，TVB 嗰啲系揾笨噶，你要睇就睇呢啲啦，咁你咪俾啲片去睇咯，你啲要俾佢睇先得噶，佢都唔睇，佢成日都接触唔到啲资讯，系咪啊？喂， 你有冇考虑嗰样嘢？佢根本接触唔到啲资讯咧。如果你 send 咗俾佢，佢都唔愿意接触嘅。佢话：，唉，呢啲系 P 图嘅，呢啲系假嘅，咁一回事，另作别论。你有冇尝试做一个仔女嘅责任，去将一啲真相话俾你嘅父母听咧？如果你都冇嘅，你都冇尝试去踏出第一步嘅，有阵时系咁噶啦，冇办法，你做仔女你咪踏出第一步咯。呢个系睇边一个行先啫嘛，点都要有一个行出第一步，你先至有一个嘅叫做沟通嗰个嘅方向啊。你个个都话，诶、哎，个个都喺度固守阵地，诶、哎，佢又闹你，你又闹佢，咁边有进步啫？系咪先？你写呢啲嘅，你拍呢啲咁嘅短片，有咩作用咧？啊，佢跟住又讲啦，诶、哎，好激进嘅，佢呢啲咁样系好好偏激嘅。那个年轻人一出世根本就系俾个社会同你班父母唔同程度咁强奸，个然后依家年轻人咧反抗咧，仲要俾你指指点点、冷言冷语。即系喂，大佬，你有冇考虑过？其实好多家长都有出嚟呢一个参与游行啊，甚至乎你见到有啲前线嘅人都喂，你睇下嗰个嗱女拔嗰个咁样嘅男教师，佢就系咪大人先拉咗嗰个系咪啊？咁你嗰个生癌嗰个阿伯系咪大人啊？喂，嗰、那个咩约下角度母亲系咪大人？即系我谂大家又要讲一道理咯。你诶唔系呢特例嚟嘅，大部分都唔系大人嚟，咁我冇嘢好讲啦。你呢啲嘢你要搞清楚个客观事实，到底你讲呢样嘢系真定系假先，系咪先？你唔能够咁样一刀切。我觉得呢啲系完全系同整个嘅年长嘅年龄层咧系割裂，系不利于你嗰个运动。我只能咁讲啦。佢就喺度吓，佢继续讲咯。佢嗰段片系佢话你哋究竟消费完啲年轻人未咧？啊、有事冇即系冇事咧，要不断剥削年青人，吓乜乜物？佢睇咗篇叫《作为七十后，我深切向青年道歉》嘅文章，佢就话咧个道歉冇用嘅，你爱唔爱年青人，系咪即系咁歉疚？就系、是、得两个选择，一系企出嚟，一系唔企出嚟。咁你好一刀切咯，呢啲系。咁可能佢冇企出嚟，但系佢买咗啲物资去支援咧，系咪啊？ 系 啊。咁你呢啲又赎罪券，咁你喂好难搞喎、啊，咁又系咁，系咪啊？咁可能佢有家庭有仔女咧，佢又可能佢又系啱啱上有高堂考仔女，啱啱出世几个月咧，你点知啫？系咪先？你成日话要搞呢样，搞本土，搞乜嘢？你个出生率都好紧要噶。即系我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去一刀切咧，嚟到去即系去讲呢啲咁嘅嘢噶吓。 系， 即系你叫啲人企出嚟，喂，好多人都企出嚟啦，今次系200万人都唔够多，系咪先？你想叫我哋企出嚟，企出嚟做咩先？即系你话如果企出嚟系要真系冲嘅，咁好老实讲，有好多人当然系有好多顾虑嘅。呢样嘢你亦都要体谅人噶。我成日都讲，喂，你去冲系嘛？我哋当然唔反对，你都冇得反对系咪先？我哋唔会好似肺高疹咁现场咁掹住你嘅，系咪先？但系有啲人佢选择另一种嘅表达方式嘅时候，我觉得你系要，即系我哋成日讲。和理非同埋勇武两条路线，应该系要融合、互相体谅、互相包容，系咪啊？即系互相理解。喂，你突然间整篇咁嘅，整个咁嘅视频出嚟，你喺嗰度，喂，你知啲完全系分化同割裂啦，啱唔啱啊？你铲咗佢就啱啦，所以吓。 其实佢咧系冇由其他人嘅仔女嗰个角度谂过咧，会唔会有啲咧仔女咧，其实佢自己都好惊佢哋自己父母系出咗去现场噶。因为你唔知佢发生咩事噶嘛， 系啊，可能有啲父母又去咧，放咗工又，你点知啊？喂， 反而你仲惊添啊？ 咁你点解释？咁你点解释？次次有亲呢啲抗争嘅时候，六一二同六二一都系噶，喂，到夜晚收工之后，陆续都系多人噶。你点解释啊？嗰班系咪上班族啊？嗰啲系咪大人啊？即系我都唔应该搞呢啲分化啦，依家呢咁嘅时刻， 系 好水平好低啊！呢啲系。即系我相信佢原意又唔系讲分化噶啦，客观效果做出嚟系分化咯，同埋俾人哋感觉观感唔好咯。 太偏激啦！ 太偏激啦！你嗰啲言论又系，即系我又唔会讲话啊，即系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啊，耻辱不离皮，我唔讲呢咁老土嘅嘢，系咪先？但系就唔系好似你讲到咁偏激咯吓、啊，你呢啲实在系即系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好難去接受啦。大家益友都可以俾意見嘅嚇、啊，可能你係年輕人，喂喂唔係喎，你呢篇嘢，你呢、這個短片好有共鳴喎，你都可以打電話上嚟講81912047。但我覺得你咁樣走向極端咧，都即係你呢個思維上其實走向極端，呢啲無關政治訴求嘅事嘅，其實係 係。 而你純粹個思維上走向極端，我覺得求同存異先係上策咯，喺呢個時刻。 应该互相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系咪啊？大家都明白嘅呢道理系。你突然间之后话，喂，嗰度截流啊，嗰班冚唪唥都系大人衰人嚟嘅喎，咁样咪讲呢啲嘢噶啦。我知道你原意可能都系想劝嗰啲人出嚟，系嘛？但你应该用一个更好嘅表达方式咯，就唔系整呢啲咁样嘅嘢。我觉得系太差啦，你咁样系，即系完全系。冇辦法將你嗰、那個，我估計你個原意就係想多啲人出嚟啫，你都係。但我諗你係人哋睇完之後就會好激氣多過係想受到你嗰個感召咯。你呢啲咧就喺同温層嗰度咧，我覺得嗱呢啲咧點解呢啲片會拍到出嚟咧？咁一定唔係佢自己搞嘅，就有好多人，即係有幾班一班僆仔喺度幫手，可能喺嗰啲同温層啊或者同齡層咧就會有啲共鳴，但係。你要考慮到個社會係大佬啊，每一個年齡層都好多人噶嘛，即係唔係話啲咩啊？而係你搞社運都係嘅，你始終嚟講，你不能夠再搞到話，即係你都要慢慢開始接納啲新移民嘅。我想同你講，唔係你信好唔信好啦，你可以繼續鬧我，誒、哎、呢個鬼嚟嘅大灣區，你繼續講呢啲啦，冇所謂。但我同你講，你一定要接納啲新移民咧，你個社運咧，你先有新血噶。你諗下香港個出生率。由2003年开始低到系咪啊？低到点你自己知啦，有数据啦，你即系统计处嗰度去揾啦，政府统计处嗰度。咁你好啦，有一班又双非，双非可能你接触唔到佢啦，已经系嘛？嗰班去可能即系放学又翻深圳啊，各样啦。好啦，咁你接触到佢嘅喺香港嗰度住嘅嗰啲所谓新移民，咁你系唔系你都要接触下咧？你不能够再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呢个系必然嘅。因为你本身香港土生土长嘅人有几多人啫？系咪先？你慢慢你都壯大呢個群體嘅，好老實講，梁天琦都俾人話佢武漢琦啦，呢個羅冠聰都話佢保安聰啦，深圳人嚟噶嘛佢係咪啊？呢、這個鄭錦滿都俾人話佢潮州滿啦，你唔係我覺得你係唔應該再以一種牌，即係我唔係話想話，你喺度嚟搞啲嘢，即係要消滅呢個香港民族唔係你自己諗下係咪咧？我講嗰樣嘢啱定唔啱？你慢慢要開始吸納新血嘅時候，你一定要包埋啲新移民，因為你邊度夠人啫？唔係你邊度夠人啊？你慢慢嚟講嚟，係啊，佢溝探你，溝探你，你咪去掹翻嗰啲人過嚟咯。你有你嘅啫，係咪啊？咁多年以嚟，如果佢洗腦工作係成功咗啊，冇咁多人行出嚟啦，已經係咪啊？你哋自己搞社運嘅咧，你自己諗下我呢個意見啱定唔啱？如果你又唔啱嘅，冇所謂，唔使聽我講，亦都唔使批評我，當我冇講過算數啦。我唔同佢同你哋嗌交嘅，依家係。即系你自己谂下系咪啦？ 温和 啊，唔系啊！你谂下，喂，我呢个意见有冇错先吓？来去成日接纳香港本土土生土长，父母都系香港嘅人，跟住人系越嚟越少噶嘛？系会系咪啊？呢个好客观噶嘛？系咪先啊？ 系。 咁你个运动要延续落去嘅时候，你一定要吸纳多啲新血噶嘛？你不能够再系咁样噶啦吓。 要随住个环境变化而调整嘅一啲心态。 你自己问下，谂下系咪啦？